你煮得清楚，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10点到1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出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星期一听住风骚乜都得得啦得得，我系梁继章。 哇，四个人齐晒啦！ Yeah. 我系小睿睿，早晨。 星期一以下内容同 IQ 有关。今朝我冲凉嘅时候，发现咦，原来马身体有一度系尖嘅， 咩咩嘅身体 有一度系尖嘅， 马首是尖， 系啦， 哇，呢啲咁嘅烂嘅收埋佢啦， 咩嚟噶马首是尖， 即系个头啊， 马首， 即系佢发觉原来自己个头尖嘅，呢个咧即系以前我哋啲旧香港叫尖头慢啊嘛，系咪啊？尖头慢， 我唔知你讲乜嘢， 我知你唔知， 真唔识啊 ，sorry 啊， 我系圆氹剁嘅杨咩咩，因为呢排食咗好多嘢，所以我发面。完咗就唔系尖嘅，系 快 人仔。 早晨， 早晨， 好靓快人仔，今日出新嘅卡啦吓，有靓仔相， 收到 staff 卡啦今日， 系啊，正式成为我哋一份子。 我终于唔使兜过二楼落翻嚟 studio 啦， 我先都可以见到咩叫照片啦，都唔似佢嘅相。 唔好咁啦， 系啊，唔好咁啦。 我嗰张咪仲唔似，我嗰张杀人犯咁啊， 真系， 系啊， 袁弘几多钱 啊？影嘅咋。冇人想揾我， 冇咁讲啦。人哋睇完你嗰啲 MV 啊，哇，靓到爆啊！啲人封你做女神啊！ 我俾钱嘅嘛。 好啦，各位朋友，各位街坊，一齐嚟啦吓！你嗱，马老师攞佢自己张杀人卡出嚟俾人睇 啊！睇睇睇，你都哇，好长啊！ 嗰张卡唔够印啊， 唔够印，系冇错， 成张卡都有佢块 面，四 R 变咗五 R。 冇版嘅 Angel Melody 开始我哋三小时嘅节目，24度气温，相对湿度87%嘅。听紧呢个 Radio Two 啊，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未来数天仍然多云有骤雨。今日一定会有呢个咕咕下，学咩文啊？ 系啦，学咩文啊？ 咩文啊？ 系啊，死都唔识 德文讲啊！ 德文， 今日系讲上个礼拜六嘅一个节日， 谷雨。啊，祝節日啊！ 系啊， 上个礼拜六有咩節日啊？ 上个礼拜六系3月初3， 即系咩？ 几多个字啊？ 上字节，字系自己个己，封晒 自己个己，上字节， 自己个字系嘛？ 自己个字，唔系自己 节啊嘛，咪、啊、自己个字咯。 系唔系个己？自己个己、哦、就放咗个 字。点解系上字节咧？上几节？ 留意十一点啊！ 回心一谂，阿李丽蓉，我哋唔同 level 咧、嗯，我哋睇低咧个 level 系跟唔上嘅，所以佢话上字就字，己就己，字仓就字仓，仓字仓字，由得佢噏好嘛。 个字点写都唔好再问咁多啦，冇错，唔同 level 系咁， 我哋系唔啱， 我哋高攀佢啊， 我哋地下嘅老鼠，你系天上嘅蚂蚁，系咪？ 冇错。 其实我一路跟两位学紧嘢噶， 嗯， 系啊， 系学紧点样揿低自己啊嘛，系咪？嗯， 其实我都跟三位学紧嘢。 其实听紧收音机都跟我哋学紧嘢， 系 学紧我哋开心地过生活， 梗系啦。 好，礼拜一啦，咁周末愉快嘛，各位朋友， 非常愉快。 系啦，有冇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嗱，好愉快嘅就系星期五啦，咁我就做咗有一个嘅活动啦，亦都好开心嘅就系有好多嘅朋友咧，都真系会走埋嚟同我打招呼啦。但系佢唔记得咗我哋嘅 password 系声声声声，呢个系有少少唔系好开心嘅。 你知唔知啊，小杨 杨？我唔知道有个 password 咯，但我知声声声声。 冇错，而我哋咧。 我由星期五開始， 系啦，由星期五開始嘅。咁如果係我哋嘅聽眾嘅話咧，即係不論喺世界各地啦，見到我哋嘅話咧， 全球華 人講聲聲聲聲聲， 咁你就知道我哋繼續傾偈啊！ 我哋係自己人啦 ，OK。咁嗰日咧就有好多嘅朋友咧就走埋嚟啦，同我哋講啦。咁跟住咧佢就冇講到嘅。咁當然我又冇講到， 因為新 password 新 password， 可能因為新 因為你個門口轉咗新 password， 你都唔記得噶嘛，係咪先？ 咁所以佢就係冇嘅。咁但係好開心，就有位叫做 Margaret 嘅女女咧，即係女仔啦，咪走埋嚟同我哋講，就係話好中意。听我哋嘅节目，跟住我同佢讲，我就话：咦，你专登嚟呢度食饭啊？佢就唔系呢度呢辣餐厅都系我。 哇！你俾个电话我啊！ 我一定唔会介绍俾你。系啦，我有听我哋嘅节目嘅。 问边个系 Margaret？ 咁亦都好开心嘅就系与会嘅嘉宾咧都会有打卡啦，因为佢哋话都有听我哋嘅节目嘅，咁所以真系好开心。好啦，咁啊与此同时嘅话，咁啊星期六亦都好开心，就同咗一班嘅后生仔咧一齐去睇咗有一套嘅电影，原来唔系首映嚟嘅，不过只不过系一班非常之喜欢香港电影的朋友，他们是一班的 YouTuber， 自己有时就会在一些地方包场，然后就会邀请一些人就会去看这些电影，跟着之后的话就会跟导演有些座谈会的、哦、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就去捧场，还有星期六晚跟他们一班人看完电影之后的话还要吃了一个潮州打冷， 哇， 好开心，开心总之昨天的话又很开心，因为我就很久很久没吃这个蟹，然后我的男朋友就买了一只很漂亮的高蟹，又多肉又多高，正 啊！ 吃了一只蟹 好吃好吃、啊、 作为夜晚黑的晚餐、嗯、非常非常 丰富，其实蟹这 一样东西 如果它是好的，就买得好的、 啊、 它已经是一个好的晚餐， 没错， 它是 主菜 了、 啊啊、我原先想着、啊、如果是的话吃完蟹之后再加啲嘢咧，就追加可能食另外啲嘢咧。如果唔飽，但係其實如果佢啲膏真係多，同埋嗰啲肉咧又好味又肥美嘅時候咧，我食完一隻之後嘅話，我已經好舒服。我覺得咧呢一個先至係最完美嘅句號。 我想問你用咩酒去加埋？ 清蒸，因為佢係生嘅。 wine， 你用咩酒去飲？ 冇，琴日冇，琴日冇，係因為我要翻工，係、 哦、 啊，因為我就比較較少少夜少少嘅先至可以食嘅，咁我就唔想話即 係 太過咩，係啦，混混下咁樣，所以我就係咁樣度過。 愉快啲周末， 佢下次整蟹，你可唔可以叫埋我啊？ 唔会， 可唔可以食剩咧攞少少啊？嗰啲脚啊、蟹脚翻嚟比较暖下。 我应该 你系咪同阿马老师讲啊？ 唔系啊，我都想食啊。 系咪啊？ 好开心啊！报告完毕啦，到你哋。 你先啦。 嗱，我就冇话例如前会咁丰富啊，因为你知 DSE 开考咗啦，咁所以呢个例如 学 咧， 你又考 DSE 咩？ 唔係佢作為老師嘛， 教老師就要不斷咁樣幫我哋去，即係會加堂啊， 都 係上台啲啊，操卷啊咁樣咯。咁但係其實我都見到同學仔即係有兩睇啦，有啲就準備得好，我就覺得係哦好簡單啫，即係當係平時 好輕鬆 測驗啦，平時做卷咁樣啦。咁有啲就真係會驚嘅，因為我成日都同即係我都喺補習校教咗三年啦，但我之前三年之前咧我都係做師母嘅，咁我都成日同同學仔講啦，嗱你中四嘅暑假咧你就要開始唔可以放暑假噶啦，你即係新年嗰啲啦，聖誕節咧你唔好當係有假期啊，即係要開始温書，因為如果唔係咧你第三年 温唔切 係啦，係温唔切係真係會温唔切太多啦。但我想講我哋嗰陣時考 A level 啦，係個量係。比而家仲多都已經温唔切啦，而家雖然係 cut 咗，但我覺得其實都唔係好温得切嘅，係啦，咁所以就呢個星期或者嚟緊呢個月都要係咁不斷加堂補課咯，咁所以同學仔加油， 加油！哇！我星期六晚啊，我因為即係你叫我跛強啦，我鍛鍊 好翻未㗎而家。 好好多啦， 系 啊！ 今朝仲一见到佢，我已经问候咗佢噶啦，系啊！ 系啊，所以 啲申诉专员唔好再话我对佢唔好啦。 阿丽瑞前辈咧，佢对我真系好好。 申诉专员真系，申诉专员耐唔耐仲会话我哋 行唔好，唔好理佢哋啦。 即系我私底下对佢好啫嘛。 系啊，真系好好嘅。我嗰日又即系行下啦，我由尖沙咀码头出发，哇！八点钟我又终于又感受到嗰啲 星期六 游客， 你仲跛下跛下咁样啊？ 系啊， 你想人哋 唔系？ 俾钱 你系尖沙咀码头出发，因为你系尖沙咀码头食嘢。 唔系我行啦， 唔系啊，咁你嗰度出发啫，咁你 我搭车去嗰度嘅， 专登搭 系啊，因为我想感受下由码头行到去火车站嗰段路啊， 好近 好正，都唔系啊，都半个粒钟噶，半粒钟 噶，好远噶，好远噶， 哇！突然 系咪就嗰度？我哋以前细个成日学考完会考就会喺嗰度 系啊，倾偈啊，啤酒 哦， 尖东咧， 佢唔知嘅，佢唔知嘅，应该 你唔知 嘅， 系啊，个巴士。有个雪糕车大 有 嗰度啦，一路行翻就系 再前啲，怼前啲， 通晒成条路啦。哇！突然间我感受到游客嘅气氛啊，就系 八点钟 咧，八点钟嗰时咧有嗰啲回演啊，砰咧，好多人咧向住海皮嗰度跑过去啊，即系惊好似睇唔到咁样样啊。于是我又夹啦夹啊， 你又跑埋一份， 我又跑啊，跑咗两步啊，但系见到个市面好开心。 点解你成日做埋一啲嘅唔应该嘅嘢嘅？你啱啱先就好翻啲嘅，但系你又跑，咁一阵间你又夹，跟住人哋又拱亲你嘅，又啪， 跟住好惨， 尖沙咀嗰度趴喺个街嗰度，咁又点解要咁咧？ 例如。可唔可以扶我一把呢 我都唔系尖沙咀，我点扶你？我只系想提你嘅啫。有时你做啲嘢， 佢系出于爱心关怀， 我即系有想佢扶 同埋你都住喺香港五六十年啦，人哋跑你咪有人跑咯。你都未， 你 唔系未睇过， 佢先一齐感受嗰种气氛啊， 系啊， 嗰种万马奔腾嘅感觉。 几十人嗌声沙声沙咁样， 但我想问，做咩会跛咗噶？ 你问 佢 啦， 系操 系啊，锻炼嘅 时候咧，佢神操啊，神操啊，因为啲马你知朝头早要神操。 嗰个叫做半月板啊，嗰个人话俾我听，嗱呢度叫半月板，痛唔痛？我话痛，咁你即系半月 板。半月板如果用人话讲，即系边度啊？问啊？ 唔知，即系 膝头哥嗰个位嗰度系啦，有好多啲运动员都会受伤嘅，通常头一年嘅。 你系劳损咗啫， 我锻炼啊， 系啊，佢锻炼自己啊。 你今日有冇睇我？ 佢净系锻炼半月板。 share 出嚟段新闻啊，有个三十几岁嘅男士啊，国内噶，佢系想做运动减肥，踩单车踩咗一个月，跟住咧只伤个膝头哥好痛啊，跟住睇医生咧话佢个膝头哥嗰种嘅要老化情况已经去到六十岁，唔系净嗰啲软组织啊磨损晒，即系唔好夹嚟，系嘛，即系唔得就慢慢 逐步逐步， 可能唔关佢踩单车事嘅。即系可能一路都已经系咁重，系啊，都系有关嘅。 试下游水咯，开翻晒啦啲泳池。 系啊， 我冇泳裤啊， 就咁游咯。 但系你有泳衣嘛？ 系啊，净系着泳衣咯。 咪着三点式泳衣去咯。 我最想系泳衣， 泳衣衣去嗰度好多，或者泳叔叔都有。 不 不过我听人讲游水都有几平衡嘅运动嚟， 系啊， 全身都用，全身系系啦。咁啊，我谂啊，阿怪叔叔你都可以考虑下佢今日嘅提议。 啱你啊，你中意啊，系咪先？ 我中意啊。 唔系啊，佢去到之后佢就唔游噶啦， 净系出去睇 嘢。 因为佢自己带咗个水波，带咗个大嘅沙西瓜波。 双泳池唔可以带水泡噶， 好似嗰啲海贼咁啊，瞓喺度嗰阵。 瞓喺度，乜都唔做。 但啲嘢都唔湿啊！嗰下难得，有冇见过啲海濑定系水产？ 我知啊， 好得意。 我可以带把薯条啊！ 可以啊，就摆啲嘢喺度。 摆个肚度系咁食系咁，你可以好，你可以效法佢咁样。 好，好， 但 系 阿马超，你系咪唔游水噶？好似好少听你讲游水咁嘅。 但我都系嫌麻烦。 系，我都唔中意。 其实系麻烦嘅。 系啊，个头又湿，又要换衫，跟住又干又湿，我又系唔中意。 系咩？ 系啊。 哦。 唔中意嘅， 懒， 但其实对条腰啊，对啲肌肉， 我知，我知，系啊，但系你谂，你要去游水，要带咁多嘢， 系啊， 其实我唔系因为带嘢嘅问题，反为咧就系第一泳池咧，你会谂哇多唔多人咧？一多人咧，你根本唔使游噶啦。去海滩咧，哇！如果你一家人去海滩咧， 又多人 插针， 你根本去唔到啊！喺中间已经塞住车， 但系依家我就。比较唔系咁中意去沙滩游水， 点解咧？ 沙滩系晒太， 因为摄晒啲嘢落啲泳裤度啊嘛。 即系见过，即系 唔 系啊？系啊，真系。 你憎唔憎啊？ 好憎！ 你知唔知见过搭车嘅时候喺里面你要 沙丘之旅， 我游水见喺沙滩啊，见过最核突嘅嘢系咩啊？系女性嘅卫生用品系用过噶，系啊， 平喺沙滩 喺我隔篱下浮过啊，我以后就唔游。 呢个唔算最核突，之前见到人嘅黄金浮过 咯。系啊，泳池有好多， 唔系泳池，沙滩。 我泳池又未见过。 泳池就唔会嘅，泳池我即刻啷啷啷啷即刻上水噶啦，唔会再继续俾你游。 沙滩有时会唔会系因为有一啲嘅就系生活废水，佢排咗出去嘅时候，可能佢浮咗去，系啊，咁就算啦。 算啦，我都系自己翻屋企喺个泳池 度游咯。 系啊， 我招呼你哋过嚟一齐玩， 唔使你招呼佢， 搵啲水喷下自己咪算咯。到 湿咗， 湿咗，诶，或者油干水咯，油干水都 当 油 咁 好四火。 啊，咩人 都好喎。 好啦，十点半听呢间安电嚟带头风骚发人啊，今日一样会有度腰行动，睇下今日阿懒同你度几多寸啊？ 你睇下，你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立法会大湾区访问团最后一日行程，分开两组的东莞队同佛山队，今日会在广州会合。早上先参观净水厂，中午同广东市领导参聚。访问团下午会同广东省领导会面。随团的立法会议员昨日需要预先做核酸检测。官员和议员和省领导会面后，一连四日的大湾区访问团行程将完结。香港西医工会副会长陈培光表示，近两星期私家医生诊治新冠病人数字明显增加，由三月每日诊治零至两名新冠病人，到近两星期增至每日三至四名，甚至九至十名新冠病人。陈培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政府限制每名私家医生每款新冠口服药最多可向当局取六个疗程，如果一日有多名新冠病人，医生向每名60岁以上新冠患者处方新冠口服药，私家诊所有机会一日用尽所有新冠药物存货。他说知道有些医生不会向每名60岁以上新冠病人处方新冠口服药，只向症状较严重的病人处方。他指出政府网站有列出可处方新冠药物的医生名单，如果医生不够新冠药物，会建议病人到其他诊所。东非国家肯尼亚警方调查一宗邪教洗脑案件，有至少47人怀疑被哄骗集体绝食死亡。 當地警方早前接獲民眾舉報，到沿海城鎮馬林迪一個教會的設施調查，發現15名教徒身體極度虛弱，其中4人其後死亡。這些信徒說是跟從牧師的指示絕食，以求升天見耶穌。警方之後獲悉一處森林有多個淺墳，於是從星期五開始挖掘，至今發現多具遺體，令死亡人數增至47人。涉案牧師之前已經被警方拘捕，由於調查工作仍然繼續，調查人員已經要求法庭批准扣押這名牧師。內政部長說，事件造成很多無辜者死亡，必須對肇事者予以嚴厲懲罰，又認為需要對宗教場所進行更嚴格的監管。緬甸選舉委員會副主席蔡國都在仰光被槍殺。緬甸當局說，蔡國都星期六在仰光東部一個城鎮遇襲，身中多槍死亡。當局又指是反軍政府組織人民國防軍發動襲擊，一個反軍政府組織就在社交網站宣稱他們殺害蔡國都，又留言指任務已經完成。有報道指蔡國都是前年二月初軍方從昂山素姬民選政府手中奪權以來被暗殺的選舉委員會最高級別官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81点，跌93点，成交金额3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0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2跌4仙，腾讯控股344.8跌4.4。恒生中国企业68.14跌1.4，南方恒生科技3.90.6跌0.2仙，中芯国际22.65跌6毫，阿里巴巴86.9跌1蚊，美团138.5升8毫，信义光能8.61升6仙，比亚迪股份230.6升8.8，建设银行5.22跌7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767，瑞士法郎8.795，澳元是5.247，加元5.793，新西兰元4.82，欧元是8.625，每百日元对港元5.8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32。日经平均指数报18646点，升82点。港金报1855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1.24美元，卖出1981.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个道路工程啦，喺青沙公路噶，去翻连翔道方向，近住海丽村封咗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宣道国际学校对出啊，就系青沙公路去连翔道方向，近住海丽村啦，慢线有工程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宣道国际学校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就军器厂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喺山道对出。喺九龙啦，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擎天半岛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快线仍然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伦楼闯到11仓，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说 话 形容风 骚 快活人，你会 点讲 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人。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逢寿开乐园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今天星期一，仲有拜仁仔一起做节目嘅、嗯，我想问大家咧，你哋食过最臭嘅食物系乜嘢？因为今日咧睇到一啲嘅网上嘅资料啦，佢话咧全球十大最臭嘅食品，其实咧嗱，我哋香港一种旧嘅食物叫臭豆腐啦，唔知拜仁仔啊年轻人有冇试过食过啫，甚至知唔知啦、 嗯？ 其实佢喺呢个榜上都只系好轻微入到第十位啫。 我唔覺得佢好臭咯，但我有講過嘅就係我試過有一次去杭州，佢哋去食嘅嗰個都係叫做臭豆腐，嗯、但係佢唔係好似我哋而家食嘅臭豆腐咁樣係揾嚟炸嘅，佢揾嚟蒸嘅，咁、嗯、跟住咧就係有呢一個公廁嘅味道咯。 哦 但是那些人是很喜欢是可以找来捞饭的这样咯、嗯、 我想问榴莲应该不入榜是不是 榴莲就不入榜 榴莲、 在某些人的角度 是美食是香的我 也很喜欢 吃我喜欢吃 就他就这样形容的他如果你平时着开的物几日之后呢佢一个叫指数啊臭味指数就120个 AU,、嗯、Alabaster Unit, 啊咁、 嗯、 但係呢臭豆腐系420,即係话佢系一对着咗嘅物嘅4倍、 嗯。 我就唔觉得佢咁臭囉、 嗯。 其实我真系喺呢个榜上面我揾到一样嘢呢我有一次试过呢打开咗个盖啊我有冇打开呢即係好似都有嘅。但係我真系好奇怪点解会有人食系日本嘅纳豆。真係黑色嗰啲， 我超中意嚇！ 你唔覺得嗰啲味係好攻鼻咩？有冇食過你？ 我應該入，但我又覺得係咯， 唔攻鼻啊！ 我接受唔到啦。嗱、哦，有啲嘢咧，你接受你就會覺得 OK 嘅。 佢有臭腳味，即係納豆係真係有臭腳味嘅。如果你講緊臭腳味啊！主要你臭味好多种噶，有格拉底味啦， 有臭屁味啦， 有臭味啦，有口味啦。 啱想我细个时候咧，我阿爷咧成日买一种叫臭蛋翻嚟，蛋嚟嘅鸭蛋嚟嘅，但系佢系用唔知道用啲咩嘅发酵过程咧，令到佢已经变黑色噶啦、 嗯， 黑色嘅个黄又黑色啊，系、 嗯、 一剥开佢咧。 已经是一种臭屁的味道。 嗯。 那但我爷爷成日都很开心地送饭。那我跟住他我又吃了 一段日子啦，直至我爷爷就离开了。嗯。到现在我都没再吃过，但我有时候仲脑海里面会记得饭。他是不是买 来惩罚你啊？成绩 不 好。 他教我吃很多， 但是 我吃很多奇怪食很多奇怪的东西，我跟我爷爷吃水曱甴啦，吃这些臭蛋啦，这样。老人家喜欢吃得意的东西的，嗯，这样咯。 但如果你讲话食物的话，是不是来来去去都是那样东西的，那种臭是来自他呕到他臭的嘛。但是其实就是要他自己发酵的嘛。其实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不是，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即其实个蛋好地地的，但是要整到他，好耐是啦，那可能变得皮蛋或变得鸭蛋。咁跟住可能剥出嚟嘅话，你就会觉得都系嗰种味咯，系臭屁味咯。 系，嗯，啊，系嘛，系啊。但有人就会中意食。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有啲食物佢嘅闻落系臭，但系食落去嗰种味道又唔系闻落去嗰种味道嚟嘅。 嗯， 我唔知大家明。 臭豆腐咪系咯， 系或者榴莲咯，即系有啲人唔食会觉得哇，好似我系咪流煤气啊？但系你食落去其实系甜啊，好食啊！ 你过到嗰种味 道，我唔系好同意你讲嗰样嘢。其实嗰样嘢应该系相通嘅，即系等于如果我哋鼻塞嘅话，我哋系食唔到嗰个味道嗰个味嘅。所以你话嘅就系话个闻嗰阵味嘅话，系咪就等于你食嗰阵味咧？咁其实佢应该系相通嘅。如果唔系嘅话，你咪食唔到佢嗰阵味咯。 因为榴莲煤气味啊嘛，啲人成日话 煤气味， 但我食落去我又食唔到煤气味嘅。 但系我系觉得有少少似嗰啲叫做饮嘅酒，嗰啲酒嘅 发酵啱啱发酵完嗰种感。 嗰種味道，冇錯，係啦，係嗰種咁嘅感覺。 所以有時可能大家覺得，譬如我臭豆腐，好似我印象都冇食過，即係可能聞落去好臭，但食落去可能應該唔係。 有冇食過？完全冇食過。 如果係唔中意嘅，有啲人就甚至乎你係芝士咧 ，blue cheese 咧，其實係好好味，但有好多人又係話嘅就係咪又係臭臭嘅味道咯？其實都係似嗰啲叫做臭物味咯。 係啊， 係啊，我會將啲嘢會分類為係呢一種咁樣嘅味道。 芝士都喺榜上有名㗎，而第一位佢話最。唔系佢唔系唔好食，佢系讲个 臭味 指数啫。嗱，个臭味指数去到8070个 AU 咧，就系一个叫盐叶飞鱼啊，即系鱼字边一个飞啊，飞人生个飞系啦。佢话呢啲咧经过盐水腌制，放入罐里边咧，佢话航空公司系禁止带佢上机嘅，因为惊佢喺机上开咧就会成架机都臭晒。 榴莲都唔俾啦，有某啲酒店 就 系 唔 可以 食榴莲， 佢唔俾你带嘅，直接喺门口就。佢已經叫你唔可以帶，因為個中央冷氣系統係會令到全間酒店都係榴蓮味嘅，中意咪中意咯，就哇好正啊！呢間酒店有榴蓮味，但係如果唔中意嘅，係真係會嘔噶。我試過，我有一個朋友，有一次我哋係專登咧要去到大家一齊咧就去食，好似係馬來西亞去食榴蓮啦。哇！佢真係好犀利咯，隔一條街啫，佢已經知道嘅就係我唔可以去啦。你哋我喺呢度等你哋，佢話我喺度等你哋，我點解啊？跟住收尾我就話仲喺條街度，我話我知，我而家呢度已經聞到啦。佢就企喺一條街之後嗰度等我哋，跟住我哋食完嗰時候，佢就得你哋唔好行埋嚟。佢話連我哋嘅口啊、個手啊都有㗎。 你仲要整個飽咁咧？ 我好唔中意㗎，但我自己就真係好中意咯，因為我覺得嗰個質感咧係似咧食雪糕咯， 係 咁好。 同埋咧，佢浸皮咧，你係咬完佢入邊啲嘢就瀉出嚟，我好中意食。 冇錯，佢仲有兩種嘅，即係其實有一種 咧 比較爽 嘅， 係咯，點解咁靜嘅咧？ 我專聞，但我真係試過少少。 我除咗對襪。 你中意闻臭脚味系咪？嗱嗱， 两只， 因为你一路都唔出声，一阵间又话我哋，又话我哋恰你啊！ 冇人都 讲啲嘢，梗系有啦。 因为我都思考紧啊，我咁耐以嚟咧，我系觉得嗰啲咸鱼头豆腐汤咧，嗰阵味就麻麻，但我中意食 咩？ 系啊，即系煲咸鱼头豆腐汤嚟。 其实咸鱼唔系好，其实几香噶咸鱼。 我知你讲紧乜嘢， 我麻麻地中意。 系啊，你煲紧嘅时候咧，佢又有声嗡嗡啦，同埋嘅就系有一阵嘅就系阿蒙尼亚味，啱唔啱？ 系 啊，其实你闻落去嘅话咧，你系有一种鸭料鸭味嘅，但系饮就冇嘅。 因为嗰时我阿妈煲过咧，俾我阿爸咧闹到佢飞起啊！我咁臭， 做咩唔洗厕所？ 做咩我哋屙出街？ 系料鸭味噶，有冇留意啊？ 系啊，佢以后都唔准。就剩雞雞煲咪俾我嚟飲，因為佢話降火啊， 係啊下火， 係啊， 但實聞到嘅喎，邊有一隻雞雞啊？即係等你食榴蓮嗰一隻雞雞， 食唔食唔到雞雞嘅，係啊，除非佢喺黃師奶嗰度煲，然之後拎翻過嚟。 跟住黃師奶個老公，黃師奶個老公鬧落去。 我真係陪你哋嚟到呢一度啫，仲要加條街食榴槤。係 啊，我就真係冇其他臭嘅嘢食喜歡、嗯。 因為所有臭嘢你都中意，係咪咁講咧？係嘛？ 咁頭三咧，頭先我綁嘅頭三可唔可以分享下？ 好啊，嗱，第一個咧就係嗰個日本嘅鮭魚罐頭啦，就話嘅8000幾啦。第二位咧叫生紅魚片，咁啊紅咧就魚。旁边做个公的是的、 嗯、 我相信都是日本人吃的那些。第三位是芝士罐头、 嗯、 第四位是腌海料，将海豹的尸体挖去内脏、 嗯、 再一肚摆70几只那些海鸟埋了它发酵来补充维他命，是全球供应最得人惊的食物之一。我听到都觉得人惊、 嗯、这个我有看过 documentary， 他们就是在这些很冷的地方，因为他真的没办法，因为他需要的就是高的脂肪才可以抵到冷，所以他们就是要杀一个、啊、好像是这些这样的，是啊，那跟着他们就是你看到他们切出来的时候是整个都是肥猪肉来的，但是堪称的就是臭到他真的拍摄的那个主持人的直头觉得要离开那个地方啊、嗯，佢話係嗰啲魚腥臭、嗯、臭嘅魚嘅味道啦， 喺屍體裏邊再去醃佢， 咁所以嘅就係佢 咩人 唔 食啊？ 唔係就係佢哋當地人咯，係啊，當地人咯，但係佢哋當地人就覺得好味嘅，係啊，因為熱量同埋佢嘅食物唔係咁多， 咁一定要有人食，如果唔係佢唔會整啦。 佢仲要保鮮啊嘛，咁所以咪就將佢醃製咯。 但係近嚟我食過阿鋭鋭前輩嗰一隻拉麵糖咧，我都啱食一隻。 系 咧就真系，我见咁多人，冇人可以成粒食晒嘅，大家都系难食啦，大家都系应酬下佢先。 嗱，我带咗翻嚟嘅， 系啊，全部应酬啊， 俾大家试，但跟住你哋冇人食。 我有食过， 系啦，咁跟住嗰次咧， 我吐正鸡鸡吐咗佢， 系啊，我知啊，我都系，因为我要吐翻嚟噶， 真系咁难顶， 系。因為我嗰一日咧，我就喺京都，我就喺呢個叫做飛壇，係啦。咁、我就見到咧，佢有一盒嘢，嗰啲好得意。因為咧係普通我哋食嗰啲咧就係啲糖，但係嗰、那個盒出邊嘅話咧就係有一個拉麵。咁、我就覺得明明係糖，點解會有拉麵咧？咁跟住我就問佢，佢就話係拉麵糖， 拉麵糖。 我話拉麵糖有咩味啊？佢有鹹味，有甜味啊。咁跟住我就話：咁啊，先鹹定係後甜咧？佢就你試下啦。咁樣我就買咗啦。 但係只不過就算拉麵。味都唔會臭㗎，係 咯，我就 會有，因為咧，其實你先入口嘅時候咧，佢、就係有一啲甜味嘅，跟住你嗒下嗒下嘅話咧，就會有乜嘢咧？有佢嗰啲拉麵嘅筍味， 係啊，筍味， 拉麵嘅筍味，所以你覺得佢就嗰兩樣嘢係唔夾嘅，係啦、哦，甜味同筍味咁樣夾埋嘅話，你會覺得佢就究竟我食緊乜嘢啊？ 係啊， 咁你就會個腦會好混亂，你係咪咁樣？好混亂啦，好混亂，咁就會掠出嚟㗎啦。 係啊，我 純粹玩嘅啫， 再食落去咧，我覺得我會嘔吐。 冇錯， 咁難食咩？嗱嗰陣時喺美國有人寄過啲鼻屎味嘅糖俾我， 我都有食過， 我都可以接受。 Harry Potter 啊嘛， 係咯，我都可以接受。 佢應該係一包裡面佢有唔同嘅味道嘅， 係啊係啊。 跟住咧佢就會變，你睇完之後就話食完呢個綠色嘅咩嚟？哦鼻屎，跟住上到呢個係屁，佢全部係嗰啲核突嘅嘢，將佢變成嗰啲 jelly beans。 但係你有冇食過只鼻屎糖？個形狀真係成粒鼻屎咁樣嘅， 會唔會真 係咧？我係想食自己。 一直捞乱咗， 唔使搞咁多。咁咩都试过 ，organic 啊，够晒， 人造啊，我唔使钱买。 自己啊，你咪得咯。 网上情，你理解自己吗？你对自己知道几多少？可能你会说，我梗系会知道自己一切啦。如果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仲有边个会明白我？当然，一般嚟讲，最明白你嘅人一定系你自己啦。你理解自己嘅个性、爱好、兴趣、身体、长处、缺点、学识、心理、思想、品德、修养等等等等。不过其实我话俾你听，好多人对自己嘅理解系一种模糊嘅概念，佢根本做唔到将自己一清二楚咁去解释清楚。对自己嘅理解只系达到某一种程度，唔系百分之百。好似有位李先生，拼命打拼咗半世，储咗啲钱，佢最想就是退休之后去乡间嗰度生活。后来佢终于退休啦，就喺乡下买块地，起间屋。每日生活喺乡间嘅田野，佢觉得呢一种生活又自由又浪漫。但系只系住咗半年时间啫，佢就非常后悔咁卖咗所有佢嘅田啊地啊，翻返去都市生活。点解？当人哋问佢，佢咁话噶，话乡下嘅生活原来同我个性好唔适合啊，好多蚊，好多虫，夜晚咧瞓觉喺度嘈喧巴闭，有啲蚊喺度针我，仲有啊。打风嘅时候，我最落田嗰度，因为啲农作物，如果我唔快快脆脆处理咧，可能就会揼烂晒。打完风又要收拾嗰啲烂摊子，仲有啊，住喺乡下，夜晚肚饿，行出街冇嘢食噶，要揸车去好远先买到嘢食。呢个根本唔系我要嘅幸福，简直系贴钱买难受。每个人生活呢个世界，爱好都不尽相同，只有真正认识自己，先会找到自己快乐嘅生活。所以不如问下自己，人生之中你最需要啲乜嘢？如果冇明确正确嘅目标同埋理想，你就永远冇办法达到你最中意嘅生活。咁会点样？你又做咗啲错误嘅决定，搞到自己过一啲自己唔想过嘅生活，食一啲自己唔想食嘅嘢。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话想唔想？人类拥有好多嘅物质，仲想拥有更多更多。但如果想生活变得更加好，第一样嘢你要知道自己最想得到乜嘢，最想过啲乜嘢生活，呢、这个先系最大嘅目标。 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 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 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逢騷快活人，估下估下學古文。 馬老 早晨， 早晨， 早晨。 頭先我講咗啦，上個禮拜六就係三月初三，個節日咧叫上字節，字咧係字時個字， 字時啊， 字時個字係啊。 咁咧其實嗰日咧好重要嘅，因為咧係據講係中國第一個情人節。 哦，唔系唔系嗰个 元宵， 系咯元宵节咩？ 元宵咧， 唔系七月初七咩？ 唔系，系啊，即系因为咧元宵咧，其实咧第一个月圆，咁咧就啲人庆团圆啦。咁七月初七咧，嗰、那个咧就系、是、七夕，七夕咧咁就系牛郎织女见面嘅时候啦。咁但系咧上字嘅意思咧就系话咧，因为哇春天啊！风光明媚，你眯埋眼系咪感觉到有啲春风？ 我唔敢眯埋眼，我惊打我，我一定会及实你。 担心有你， 系啊，我惊啊， 担心 都唔敢眯埋，我惊眯埋眼瞓着觉。 我唔眯埋都想瞓觉。 唔敢眯啊，系啊，眯下即刻醒翻啊。继续啊，上节日 系啦，上节节系啦， 上节节 系啦，咁咧就嗰阵时咧，其实咧啲男男女女咧，其实你知啦，女仔又唔系好出得街， 三步不出闺门， 系啊，咁但系咧呢一日咧。 就破例、 嗯， 大家要出去玩啊，可以结识啊男女、啊 嗯。 其实以前啲人都几狂野嘅， 梗系啦， 系啊， 系啊， 你点知啊？ 喂，你困咗喺屋企， 系啊，报复先啊嘛， 又未见过男人、 啊， 跟住、啊、你一坐低嘅时候，你见到哇，同佢都系男人、啊，你唔癫啊？ 即系一世未食过嘢， 系啊， 俾好多食物你， 我一定会啊， 玩到湿晒啊， 玩到湿晒， 流晒汗咁啊， 系咯，因为开始热啦嘛， 马老师你有冇玩到湿晒啊？ 你有冇玩？ 我冇， 系啊，泼水节都唔湿啊，正啊，你 泼水节你问下小羊羊啦， 湿晒啦， 系啦，一定啦，如果唔系嘅话，点会得到祝福啫？ 系啊， 嗱，你又讲得啱喎，嗰阵时咧，佢哋都兴咧。去嗰啲河嗰度咧浸浴嘅话， 哇咁快， 因为 一出嚟就跳落水啦、 啊，有几样嘢都系同 正啊，唔好等啊， 我唔想讲住你啊，你 好狂野啊，你个 真系好狂野噶， 讲紧中国啊， 中国， 你讲紧其他啲地方啊， 咩地方啊， 唔知啊，我就系觉得嗰啲拉丁美洲嗰啲地方 咧，西方国家咧， 嗰啲系嘛， 嗰啲 将 蛇即系性。咁啲小杯心周围行嚟行去噶， 嗱，因为咧春天咧就好多花开啊，咁啊雀跃咧系即系中国嗰阵时都几即系 盛行， 系盛行嘅一种花嚟， 系同埋代表春天， 冇错啦。咁佢哋咧又中意咧响趁呢一日咧摘啲花咧去浸浴， 哇， 因为咧。 整到个身好香， 点解要摘？ 点 解要摘？点解摘啲花去浸浴？两样嘢， 人有狂风浪蝶， 辟邪 哦， 去睇味， 去睇邪气， 嗰啲臭脚下脚啦，抵嗰啲 屈 咗成年 啦。你话我哋嘅芝士味 啊？嗱，修正，我从来冇话你只脚似芝士味。 我唔系话你啊。 第一，第二，我对你只脚冇兴趣， 我都冇， 唔好。 我对自己只有芝士味嘅脚都冇兴趣啦。请讲。 好，你哋春天如果系咧。去郊游啦，你中意玩咩噶？ 郊游， 即系如果你真系真系 我知野餐，佢话放风筝， 我中意落去溪里边。虽然我唔系好似啲村姑咁沐浴浸沐，但我觉得咧，浸只脚落都几舒服嘅。 但系小心啊，有水饺剪嘅。 水饺 系啊，啲水饺剪你冇见过啲剪就剪啦，剪就剪啦咁样啊，好危险 啊！但系佢有冇其他啲容易明嘅学名啊？ 佢唔会剪第度啊，你唔使惊。 剪唔到咁高， 剪唔到咁高， 但你矮喎， 唔使惊，但你唔好全身浸落去咯，好危险啦。 仲有嗰啲吸血嗰啲叫咩水蛭啊？ 唔系，嗰啲叫奇乸。 啊，奇乸， 我唔知学名叫咩 ，sorry， 佢系叫奇乸。 水蛭嗰啲啊， 系啊，水蛭， 佢黐住猪地肉 噶，系啊，跟住会变得好肥噶。喂，但系佢哋可以用医学嘅用途噶。 你有咩用途？ 因为如果有啲人嘅话，可能佢就系佢整亲只脚啦，系 啊， 佢摆好多嗰啲水蛭喺嗰度咧，帮佢吸完啲血。即系佢一肥啦，咁样掹掹佢走噶， 咁就好翻啦。 系啊，跟住 不如摆啲喺你嘅肚腩啊，好唔好？ 佢个肚腩唔系血啦，唔关事啊。 佢题外话，题外话唔准讲。 点解？ 你嘥时间啊！而家已经就 系小张张关心你嘅身体健康。 诶，一阵留翻俾阿懒先啦。 好， 你好紧张咩？ 紧张乜嘢啊？ 因为你肚腩 啦，佢 系啊， 唔惊。 好，快啲继续啊！ 嗱，你诗经你听过啦？ 有 啊，诗经咧曾经都形容过嗰阵时嗰啲人嗰种嘅 喜 狂野， 狂野啦。 嗯， 嗱，我 狂野之城 讲一段，因为比较深啊，好嘛？等大家估下啦。 好， 第一个系 估乜嘢啊？ 即系嗰句嘢点解？ 系 啊，因为啲古文嚟噶嘛。 系啦，系啦，咁啊，因为都几深嘅。子为思我，为系车心为，子为思我，思系思想嘅思。 嗯。 跟住咧就牵常涉樽，樽系三点水族嘅秦，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同之狂也且。 都唔讲乜。 系啊，好深噶。 净系讲紧佢哋好狂野个情况啊！ 系有少少， 已经有少少啦， 有少少啦。 哇！我完全唔知啊， 我完睇到个听到嗰种喜悦啊， 系啊， 兴奋啊， 飙唔到啊， 狂野， 因为成扎字加埋都唔知系咩意思，我都唔知， 我哋字唔押啱嘅我。 系啊，唔系因为嗰次真系太古啦啲古文，我尝试解释下俾你听，睇你觉得狂唔狂野。 系咪你谂嘅就系个解释？ 唔系，查过嘅，真系。 好，第一句， 你若爱我，想念我， 有几狂野？ 第一句啫， 有几啊？ 赶快提起衣裳，涉水过嚟， 即系拿高件衫埋叫佢， 系啦，就过河揾我。 咁應該拿高條褲啫，點會拿高件衫咧？ 嗱，古人啲衫長揼揼， 衣裳咧其實有分別。 我知啊，上為衣，下為裳啊嘛。 上為衣係衣裳個衣，唔係阿姨個衣。 唔係下為衣咩？下為衣衣啊嘛，我掛住佢。 衣就係上邊啊嘛，上就係下邊。係 啦，上。 咁我 哋先係話褲即係上啊嘛。 我咪話上為衣，下為上咯。 係啊，啱啊，我冇話你 錯。咁點解你笑得咁淫咧？ 唔係啊，佢冇錯， 我冇話佢錯啊。 但係你再知啊，算。 申訴專員，申訴專員， 聽緊。 好，第三句，你若不再想念我，豈無別人來找我？你真是个傻哥哥，即系意思就系咧，嗱你个态度笑翻， 冇， 以前 我觉得一啲都唔狂嘢，有几狂啫， 思念几千年， 即系如果你思念我嘅话，你就要过河嚟揾我啫嘛。 嗱、啊，如果你唔谂我咧，唔该你。 就冇人嚟噶咯，佢话 唔系，佢话你唔嚟咯，大把人嚟揾我啊！你整得傻仔嚟咁 样。哦，我觉得唔系好友善喺封信，其实 佢唔系佢诗歌嚟嘅。 哦， 系啊，你唔觉得 冇乜爱意？我觉得 冇爱意啊， 唔系一系点冇爱意咧，一系马老师把声读出嚟。 系、哦、啊， 如果系嗰、那个哇好美若天仙嘅姑娘读咧，就可能。 但系佢个姑娘写嘅定系个男人写噶？ 应该 系 女 人写定系女人写噶？女人写系 傻哥哥咁。 即系所以你会觉得佢就系。我个好大胆啊，系嘛？ 系啊， 即系作为以前 因为女仔追男仔系咪 啊？大唔大胆啊？ 唔大， 唔大， 有几啫？ 好，另外咧，仲有啲 劲得过你如果睇嗰啲， 我睇乜嘢？你老老实实讲清楚，我乜都得，但你呢一句就唔得。 我已经同你投诉过好多次噶啦， 我投诉乜嘢？ 介绍过我一个睇嗰啲咩频道咧， 跟住弹啲片，弹啲片， 你知我讲咩哦？ 系啊，喺度嗌生晒，嗌生晒， 系啊，你小心啲督咪得咯。 我冇啊，佢成日都要督走佢咁， 得噶， 督 唔走佢噶，一督就入咗去啊。 系啊，跟住都喐， 够啦，够啦，够啦，够啦，够啦， 啊，好惊啊！ 够啦，够啦，够啦，够啦， 系啊， 系 呢个咪就系上字节。嘅文章啊， 系啦，即系关事，即系意思咧就系话出嗰阵时咧就啱啱系春天嘅中间，因为农历初三月啊嘛，系啦，就啱啱系春天，同埋咧佢哋咧以前啲中国人咧好注重嗰啲重日啊，即系譬如话正月初一啊、二月初二啊、三月初三啊，系啦， 四月初四啊、五月初五啊， 六月初六啊、七月 初 七 啊、八月初八啊、九月初九啊、十月初十啊、十一月初十一啊、十二初十二啊， 系咪啊？ 正月初一系乜嘢啊？咁 正月初一 新年咯， 新年 系啦，啱啦。二月初二咧，我提过啦。你唔记得啦？ 边春啊嘛， 系咪边春啊？嗱，佢最记得，佢最记得噶啦，佢最记得，一定记得，佢一定记得。 龙时 啊，十二月三十一号啊，我哋 唔好再举例啦，唔好再举例 啦，唔使再举例。三月初三就系呢个啦，咁五月初五咧就系端午 节 啦， 系啊，四月初四都有啊，儿童节啦， 系啊， 四月初四啊，儿童节，我乜都得。 乜都得，咩四月四号儿童节啊，中西合璧啊嘛 ，fusion 系啊，你乜你咁嘅都唔玩得，嬲 你作句，作句好耐冇作句啦， 哎呀，作咩句啊？ 你自己中意，费事 唔系你梗系你出题噶嘛？ 系啊 ，DSE 冇题目俾一白试卷，你自己做 ，OK， 试下作一首短诗，四个字，四个字嘅形容男 主题 关于 我男女关系，四个字，四个字啊， 系啊，嗯。嚟啊！作诗唔作句啦，阿杨洋先啦，你喺度， 嗯， 嚟啦嚟！ 我嘅身高好鬼拖，不要叫我傻哥哥，得唔得？ 我话得，你话得。 唔准叫我傻哥哥啊！ 系啊， 才子啫， 哥哥靓仔，即系唔系阿 Leslie 啊？即系总之。哥哥靚仔即係 冇嘥時間啦 ，OK， 好多錢仔，女仔中意誒，因為仔位得唔得 啊？得， 好試好試， 講多次啊！我睇你記唔記得？ 哥哥靚仔，好多錢使，妹妹中意，因為賺鬼。 好嘅， 好啊， 到你啦。 我個身高比較矮，所以 唔係 四個字啊？ 係咩？ 係啊， 身高較矮，冇乜錢使。 你好谢佢，你好谢 对恋啊，对紧阿张张个头哥， 平时中意裸体，唔系攞嘢睇啊，攞嘢睇。

嗱，嗰阵时咧仲兴淋水浮轮嘅吓，浮轮你哋估下系乜嘢啊 ？Fallen， 英文嚟， 中文嚟嘅。 哦， 浮系浮沉。 我知道鸡蛋浮起， 冇错啦。 鸡蛋就系轮， 系啦，将煮熟嘅鸡蛋咧就放喺啲水嗰度。如果边个执到咧，咁就食咗只蛋。 哦，我哋庆祝嘅， 系、 嗯、啊，多谢你。叫 浮轮节系咪啊？系咪有个节日噶？ 冇， 冇噶。哦，明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西医工会副会长陈培光表示，近两个星期私家医生诊治新冠病人数字明显增加，由三月每日诊治零至两名新冠病人，到近两星期增至每日三至四名，甚至九至十名新冠病人。陈培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政府限制每名私家医生每款新冠口服药最多可向当局取六个疗程，如果一日有多名新冠病人，医生向每名六十岁以上新冠患者处方新冠口服药，私家诊所有机会一日用尽所有新冠药物存货。他說知道有些醫生不會向每名60歲以上新冠病人處方新冠口服藥，只向症狀較嚴重的病人處方。他指出，政府網站有列出可處方新冠藥物的醫生名單，如果醫生不夠新冠藥物，會建議病人到其他診所。正在大灣區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表示，雲巴建造軌道所需空間比較少，地形較為狹窄的環境可考慮使用。對於本港引入雲巴的可行性，他強調持開放態度。土力工程處前處長、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陳建石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指出，東九龍是高度發展區域，地面和架空的空間不多，地底空間就非常昂貴。他強調，無論系統如何環保和創新，都要有足夠空間建造。即使系統是架空，始終要考慮如何有效將乘客由地面運送上架空系統。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盛表示，東九龍居民一直等待鐵路系統回應坐車難和塞車問題。雲巴建造空間小，車卡靈活，建造時間亦相對於重鐵有優勢。九龍城區議員張景芬表示，曾經聯同其他議員考察雲巴，認為可以研究在啟德引入，連結重要的地標。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傅聰表示，歐盟不應透過烏克蘭危機的棱鏡看待中歐關係，更不能以犧牲中歐關係和中國利益為代價發展對美關係。傅聰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說，作為國際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歐洲保持獨立自主才能夠行穩致遠。他提到，任何衝突都沒有贏家，當務之急是停火止戰，挽救生命。中方始終認為各國友誼和合作是無止盡，不應該人為設限，又認為中俄合作是沒有上限，中歐同樣如此。傅聰說，舉辦新一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是今年中歐雙方最重要的政治議程，目前雙方正加緊對接，積極推進各項籌備工作。南韓將日本重新納入出口白名單，同英美法等國一樣享有出口簡化程序。南韓企業對日本出口審查所需時間將從15日縮短到5日，出口審查文件亦將從5種減至3種。南韓同日本自2019年起因為二戰強徵勞工的賠償問題關係惡化，互相將對方剔出貿易白名單。到近月南韓提出代賠方案之後，兩國關係逐步改善，兩國領導人三月在日本舉行會談，為恢復雙邊關係營造轉機。 之后日本解除对南韩半导体关键材料出口限制，韩方撤回就日本限制贸易而向世贸组织提出的申诉。韩联社报道，由于日本国内程序比较复杂，预计日方稍后才将南韩重新列入贸易白名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59点，跌115点，成交金额4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6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5.2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3.92升0.4仙，恒生中国企业68.1跌咗1.8，盈富基金20.16跌8仙，中芯国际23.4升1.5，阿里巴巴87蚊跌9.5，美团137.7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30.4升8.6，信义光能8.64升9仙，建设银行5.23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4，瑞士法郎0.893，加元1.355，人民币6.903。英镑兑美元1.244，欧元兑美元1.098，澳元兑美元0.668，新西兰元兑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4点，升59点。港金报18,54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0.52美元，卖出1,9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青沙公路是有道路工程进行，去返连翔道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线是需要封闭。另外山顶道都有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3点钟，山顶道近住门牌84号是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屯门的龙门路龙门居向蝴蝶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张南隧道出口向调景岭，还有青衣南桥落车葵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渐渐在职场重获认可，盛江村亦都在同阿女相处的期间理解到妻子的付出，这个体会对他们的关系又会不会有改善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睇戏睇电影睇剧集嘅时间，今日礼拜咧，我自己心里边咧转咗几次主意，有一套咧叫《暗黑青春片》，叫《风骚坏姊妹》。咁咧就另外有睇 《风骚坏姊妹》，系咪有个李嘟嘟喺里边？ 系啊， 我觉得马老师会咁讲， 我都估到佢会咁讲。 我俾个机会佢讲， 系啊，我觉得 OK 嘅，《风骚坏姊妹》。 风骚坏姊妹， 我中意 李嘟嘟同埋马小姐， 马小姐 同埋马家姐。 咁你又睇到印度嘅僵尸片，但最后我都唔讲啦。今日咧想讲啲，因为头先嗰两套咧都系细路仔唔识睇，唔适宜睇嘅。咁而另外一套，我而家即将介绍个真人 show 叫 Magic for humans 啊，叫魔术关你事。其实呢个译咩啲怪怪地 ，Magic for humans。咁大家中唔中意睇魔术 show 噶？ 我中意，好中意。 但好耐冇睇过啦，自从呢一个David Copperfield 之后，好耐冇睇过啦。唔系 David Copperfield 系咪？系大卫高柏飞 啊， 系大卫高柏飞 啊， 好耐冇睇过。 我见有佢穿崩啦。 系咩？ 系啊， 佢咪等拍俾你， 专登拍俾你睇噶嘛？ 嗰时候佢喺红馆嗰度有开过噶嘛？系啊，因为我坐喺侧边嗰啲位啊。唔係啊，我坐喺側邊嗰啲位啊，佢嘅就係咧關照嘅就係前邊嗰啲人啊嘛， 會出會 嘅。如果我喺打側嘅時候咧，佢有一個位嘅就無端端喺埲牆嗰度咧，嗰啲手插出嚟咧，跟住我側邊度睇嘅就係橡筋嚟嘅。 哦，我知，即係睇有一埲牆， 係啊， 但係其實橡筋嚟。 你正面度睇嘅話，佢係埲牆咯，跟住佢無端端佢就咁樣，跟住啲手插出嚟喎，跟住我側邊度睇，扯橡筋嚟。 穿崩， 係啊，跟住我穿崩。 喂，嗱，魔术嘅嘢咧，要有句古人嘅说话叫无毡无线，神仙难辨。 系啊， 魔 术 好多时要靠道具噶嘛。咁我睇琴晚呢个 show 咧，叫 Magic for Humans。第一咧，嗱，咁佢每一集好短嘅啫，廿零分钟嘅啫。第二咧，其实咧，佢唔使道具嘅，好多都冇道具嘅，就咁就变。同埋咧，佢有主题嘅，同埋我中意佢咧，唔系净系变魔术，里边都带咗啲信息出嚟。嗱，我讲其中一幕啦，咁佢就去咗学校嗰度，有班小朋友坐咗喺度咯，嗰啲小学生，佢话。朋友仔，你知唔知道讲说话咧，讲好听嘅说话，即系赞人咧，同讲一啲坏人嘅说话咧，系唔同噶。甚至对物件都有用噶噃。你赞下佢咧，佢就会叻好多噶。咁样嗱，我而家做一个魔术俾你睇啦，就搵杯斟咗一杯水咯，然后搵张硬卡纸摆喺个杯口，调转，明唔明啊？咁揿住个卡纸嘅，好啦，而家我哋赞下佢先。杯啊杯，你好叻啊！跟住拎开只手。卡纸继续停留喺个杯口咯，咁啲小朋友已经哇咁样擘大只眼啦。 咦，有问题？呢一个其实我哋以前去读物理学定系啲咩系？ 跟住仲有，跟住仲有，仲有未完嘅 呢个， 仲未完嘅个杯装咗水，而家有硬卡纸贴住个杯口，倒转咗嘅。佢拎开手，只杯个卡纸冇跌啦。再赞多次，杯啊杯，你真 系 好叻啊！然后拎开嗰张卡纸，都冇跌，嗰啲水仍然停留喺个杯。好啦，而家我哋闹佢咯，试下小朋友，你闹佢咩啊？笨蛋！嗱，我闹佢咯噃。杯啊杯，你真系笨蛋啊！啲水就 from 咁流晒落嚟啦，系啦。咁嗱，所以小朋友讲嘢咧，就有时咧唔好话人哋啊咁。 即系呢个几好啊！佢魔术加埋一啲教小朋友， 系啊，即系好特别咯。咁另外有一幕咧，佢我琴日睇咗好多集，咁你好即系不同种类嘅。有一幕咧就喺街上边啦，佢又搵个女仔，小姐，嗱，其实你知唔知道人类嗰个脑袋咧，其实好多都未发掘嘅，即系我哋 suppose 应该聪明过我哋而家嘅，人嘅智力只系发掘咗可能 10% 嘅啫。好啦，而家我俾顶聪明冇理，咁佢自己戴咗个女仔嘅头啦，嗰顶帽咧就有啲灯胆啊，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样。好，而家你戴咗啦，跟住咧就系、是。 我有两个例子，我不如讲其中一个例子啦，就是、一个细细地嘅妹妹嘅，你识唔识玩扭计式啊？唔系好识噶，咁样好啦，嗱，而家你开咗要聪明舞先，就俾一个扭乱咗嘅扭计式佢。而家你将扭计式拎喺后边啦，伸喺背脊后边，你求其乱扭啦，乱扭。而家你已经扭翻好噶啦，你拎出嚟睇下，佢拎出嚟睇下，果然已经全部扭翻去一样色，一样色，一样色，一样色，一样色。头先咧讲嗰个闹人嗰句咧，我仲漏咗一个。好啦，而家咧就头先我哋咪话嗰个啲水嘭一声跌落嚟嘅，再试多个嗱，摆一个盆栽啊，一个细细地嘅花盆。而家我哋摆粒种子落去，嗱，我哋咧赞下啲水，阿水啊水，你好叻啊，快啲令佢生花啦咁样。跟住将啲水咧倒落嗰个盆度，嗱，个盆摆台嘅噃，唔系佢揸住嘅噃，大家望下。跟住真系朵花咧，咁一路生出嚟，喺个花盆里边生朵花出嚟，咁我觉得系好得意嘅，即系嗰个魔术 包装几好啊，嗬，即系唔系就咁样变魔术， 唔系就咁变魔术， 但系佢又唔会 disclose 嘅，即系佢唔会， 佢冇 disclose， 话俾你知点解会 冇 disclose， 全部都系好多好多不同嘅种类啦，咁同埋我会觉得，哇，即系咁都变到嘅，其实系咪镜头嘅剪接嚟噶？即系头先嗰啲无端端嗰朵花摆喺度。即系嗰个泥啦，应该系朵花，即系你好似睇卡通片咯，系咁样捐朵花出嚟，咁我谂小朋友会睇到好开心，系啦，咁啊叫魔术关你事 ，Magic for Humans， 咁有好多集嘅，咁大家可以得闲就睇下。 OK， 好，我要介绍嘅呢套电影咧就叫做《第三次世界大战》。 呢个题目， 正系个名，我觉得真系已经好吸引，系伊朗电影。如果大家有睇伊朗电影嘅话咧，佢好得意嘅，佢有一个剧情嘅发展咧，大家唔知有冇发觉嘅就系，本来主人公永远都系个好人嚟嘅，同埋一般嘅即系平民百姓嚟嘅，系咪？咁而且嘅就系话，一定系一指错，满盘皆落索，系咪？咁而且嘅话咧，你本来嘅就系一件好嘅事，但系可能喺当中嘅话，佢有一个位谂错咗，或者系即系有一啲嘅就系扭曲咗嘅一啲嘅思想嘅话，必定会导致一个一发不可收拾嘅田地嘅。呢一个系我一路睇咁多个伊朗嘅电影嘅话，佢不论系讲啲咩主题都好嘅话，其实个气轨都系相同嘅。其实讲紧嘅啲咩咧，因果循环咯。系嘛？以及嘅就喺度讲紧嘅就系话，但系巧妙地，佢就系想讲出嘅就系，不是善有善报，不是恶有恶报。但系总之嘅就系有呢一样嘢就系因果循环。咁我要讲嘅就系呢个故事咧，好得意。设在喺边度咧？就系讲紧个男主角本来嘅就系佢有一个美好嘅家庭，咁但系咧老婆同埋个仔咧喺大地震里边死咗，咁佢自己一个人决然一身啦，就要做一啲杂工啦。而且佢有一个情人嘅系一位性工作者。你谂下，伊朗啊，佢嘅情人系一位性工作者，成日已经俾人哋讲嘅就话你小心啲啊！呢个女人嘅话到最后尾都会拖累你嘅。咁但系佢对佢咧都系非常之有情有义嘅。好啦，某一次因为一个喺片场嗰度做杂工，阴差阳错咧就成为咗一个主要嘅演员。嗰个片场拍紧乜嘢咧？拍紧嘅就系呢一个希特拉嘅事件。系啦。佢就成為咗希特拉啦，咁、wow. 成為咗一個主要演員之後嘅話咧，成個人咧個待遇唔同曬咯。首先嘅就係食嘅嘢比較好啲啦，同埋嘅就係入住有一間嘅片場裡面嘅一個佈景，咁喺嗰度裡面度住啦。佢個情人知道咗啦，就嚟投靠佢啦。 喂，好吸引喎、 啊！係咪你係咪、啊、扭到你根本就完全諗唔到嘅？係啦，咁佢問佢點解你要揾我？第一，我想同你一齊；第二，因為你而家住緊呢間大屋，但係呢一間大屋其實係一個片場嘅一個大。搭建嘅嘢嚟嘅啫，系啊，一个梦嚟嘅啫。咁但系冇办法，佢唔可以俾人哋知道，所以就将呢个情人咧匿藏咗喺搭建嘅呢一个嘅屋嘅底下下边嗰个位嗰度。但系咧呢一个情人系一位聋哑人士。咁点样知咧？喺呢个时候嘅话咧，点知控制情人嘅嗰啲坏人咧？又嚟揾佢，因為佢係喺性工作者嚟噶嘛，就嚟揾佢啦。得，你可以俾幾多錢嘅話咧，贖身啦。呢、這個女仔以後就跟你。咁佢就真係諗住係咁樣嘅話，就跟住向片場嗰度嗰啲人咧借錢，諗住就希望可以贖身。但係點不知呢啲人就可以應承你俾你，到底係又俾唔到。咁佢跟住咧就因為咁樣嘅話，所以有一日佢攞到啲錢嘅話，就去俾錢呢兩個壞人，諗住嘅就係話啊，再拖多幾日嘅話，我再。抽埋條尾數，跟住咧就再俾埋錢，跟住就可以為呢一個情人贖身，跟住我哋大家就可以遠走高飛。好啦，悲劇又嚟啦！當佢翻嚟嘅時候，見到嗰就係成個片場一把大火燒曬。 哎呀，咁佢情人點啊？ 佢個情人係聾啞人士啊嘛。 係咯，走唔 識走， 就唔識走啦。 咁但系冇人知道佢匿藏咗佢嘅情人喺下边吗？ 死咗都冇人知， 死咗都冇人知啊！咁但系跟住咧，就因为咧嗰啲片场嘅人嗰种，我话知你死咗个人喺度啫。首先你匿藏咗个人嘅话，你已经唔啱。第二样嘢嘅就，我点知佢系聋哑人士啊？我哋嗰日要拍嗰场戏嘅话，你知嘅、啊，就屈翻佢转头。其实佢由头到尾佢都唔知啊。佢话我边度知啊？但系到第二日嘅时候，佢哋片场嘅人希望可以嘅就系继续要拍呢一套戏，跟住就所有嘅人都联名签嘅就系话。有成六十几个人都签名话，其实咧嗰日我哋会放火烧咗呢间屋咧，所有人都知噶，你都知噶。咁跟住佢当里面好悲痛啦，又俾人哋屈啦，佢又好唔开心啦。咁跟住咧，佢就希望可以就挖掘翻嗰个尸体，因为佢哋已经搞出人命啦。但系一个剧组希望可以继续再拍落去，佢哋互相推卸责任啦，联名指责嘅就系话，即系佢匿藏咗一个人喺度啦，甚至乎系知道当日会放火啦，等等啦。咁跟住咧，佢就要仲要呃佢嘅情人，其实佢冇死噶，佢只不过就走咗噶咋。你拍完之后嘅话咧，喺边度边度嘅话咧，我哋就会安排你两个见面噶啦。好啦，一场罗生门嘅疯狂嘅嘢，究竟佢有冇死到咧？系嘛？佢系咪真系真系嘅咧？咁究竟情人有冇在生啦？套戏究竟有冇办法再继续拍落去咧？男主角最后做咗啲乜嘢咧？我唔讲啦。 我想问一下， 电影嘅魅力在于呢一首。 第三次世界大战系咪指佢即系？整个过程推进 讲紧个主人翁，讲紧个主人翁到最后尾嘅时候，其实就到最后尾嘅时候，佢推去佢一个乜嘢嘅田地咧？点样一发不可收拾咧？好似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其实系人性，系人性之恶。佢哋大家嘅呢样嘢，冇错。佢我觉得佢魅力所在嘅就系一件事扣一件事，一件事扣一件事，一件事扣一件事，跟住去到一个就系不能够收拾嘅田地。系啦，我极力推荐呢一套电影《第三次世界大 战》。 之后到我啦，时间唔够，讲快啲啦。今日咧介绍嗰个咧叫做《幸福入场券》啊，系一套咧关于家庭啦、爱情嘅浪漫喜剧嚟嘅。因为我近排咧即系工作都比较忙咧，要教书咧，我觉得哇，好似个脑咧好实啊！我特登见到有喜剧，我揿入去睇下先。咁啊，主演咧两大巨星啊 ，Julia Roberts 同埋 George Clooney 啊。咁我见到佢两个，咦？都應該有啲火花，但係呢套係上年上映嘅，咁嗰時香港我又冇睇到， 真係冇留意， 係啦冇留意到。咁啊講下先啦，咁啊佢哋兩個巨星咧喺個戲入邊咧就係講起佢哋25年前咧一對愛得好纏綿嘅夫妻嚟嘅，咁但係咧佢哋結咗婚之後咧就維繫咗5年嘅婚姻咧，就因為有啲誤會咧就離咗婚。咁但係嗰陣時咧佢哋已經生咗個女女啦，叫 Lily， 咁啊就冇辦法啦，唯有共同撫養啦。咁個事情個劇情一轉咧，就轉到呢個 Lily 咧去到大學畢業啦。咁啊 Lily 咧就係讀一個法律系嘅一個學生啦。咁喺讀咗4年嘅時候咧，諗住前途一片光明噶啦，係啦，爸爸媽媽都放心噶啦。咁但係咧佢哋喺畢業嘅時候咧就同一個朋友咧一齊去一個巴厘岛度旅行嘅，咁就喺呢个旅行上面咧，就遇到佢嘅 Mr. Right 啦，就一见钟情。不过呢个 Mr. Right 咧就系叫吉德啊，佢喺当地咧去巴厘岛当地嘅一个海藻嘅农夫嚟嘅。咁虽然系叫农夫啦，但系佢家业咧家产咧系即系做一啲贸易嘅生意咧，系即系一个高富帅嘅富二代嚟嘅，冇错。咁咧见完佢之后咧，一个月之后，阿爸爸妈妈就收到个 email 啦。阿 Lily 就话：爸爸妈妈，我要结婚啦。咁但系咧，当然爸爸妈妈觉得喂。你去旅行可能真係玩玩下啫喎，你竟然為咗一個未認識得好深嘅男仔，放棄咗你四年嘅法律系嘅訓練，因為一個好有前途、好有光景嘅一份工作嚟嘅。咁亦都講緊因為阿媽媽即係 Julia 咧，佢哋喺即係喺佢25年前想去投身一個好有前景嘅事業嘅時候咧。咁啊，爸爸就向佢求婚，咁所以佢当时咧系拣咗爱情而放弃咗佢事业， 唔想佢行嘅历史。 系啦，当然佢系好后悔啦，咁所以咧佢哋两公婆咧就想合力咧去前往巴厘岛咧，表面上就话好啊，我嚟参加你婚礼啦，实际上咧其实系想破坏，暗中破坏呢个计划嘅。咁其实个剧情咧就可以讲下啦，佢哋真系当日咧就嚟要结婚噶啦，咁啊妈妈咧就即系做一啲鬼主意啦，就偷咗佢哋个戒指。咁但系按照传统咧，如果你冇戒指咧，其实就唔结得婚嘅。咁所以就一度去拖延呢个婚礼。咁亦都系中间嘅时候咧，阿女咧就发现原来点解唔见咗戒指结唔到婚咧？原来就系妈妈喺背后搞咗啲小动作啦。咁究竟最后？不過其實個劇情咧，大家都估到啦，係佢哋最後結到婚嘅。咁但係點解結到婚，同埋最後我覺得好睇係咩咧？喺即係佢哋兩公婆合力去拆散呢一個 妹啊女女嘅婚禮嘅時候咧，其實佢兩公婆咪講佢哋係冤家嚟嘅，即係廿五年就係鬧曬交啦。但喺過程入邊咧，佢哋又互相去明白當初廿五年前點解大家會走唔到落去啊，或者結咗婚五年之後又會即係分開咗咧。咁最後佢哋係又和好如初嘅。咁我覺得劇情上面就其實大家都估到噶啦。不過我中意佢哋嗰種嘅對白上嗰種，即係你串我啊，我串你啊，同埋就係最後佢哋係。为什么会和好如初呢，那种爱我觉得是挺好看的。是啊，同埋 但系唔使点用脑嘅，系咪呢啲？ 都唔使点用脑嘅，真系唔使点用脑。 呢只系啦，呢只你已经知道，你预咗 系 啦， 好 relax， 同埋睇完之后咧，个人系开心咗嘅。开心咗啲咩咧？阿开讲下话呢套剧情咧，本身系巴厘岛度拍噶嘛，但系咧因为疫情，所以导演咧最后就拣咗澳洲度拍嘅。咁但系导演咧就有个目的嘅啫，佢话我喺边度拍都得。最緊要大家睇完之後咧，係啲觀眾係好想去旅行嘅，係啦，我好想去旅行嘅心 態， 係啦，靚人靚景。咁我睇完之後又真係好想去旅行，因為我又好未去過巴厘島嘅，我都想，因為睇完呢套戲想去巴厘島。雖然嗰個地方唔係巴厘島嚟㗎，係啦，就 好多謝介紹。 我今日介紹嘅咧就係啱啱得到呢一個香港電影節最佳亞洲華語電影嘅呢一套咧，就叫做《海的盡頭是草原》，咁咧就係一個。國內的電影嚟嘅，但係導演就是易東升導演。咁佢呢個故事其實好簡單，講響五十年代，咁就上海因為好多天災啊，好多家庭咧就失落咗、失散咗啦。咁啲小朋友咧多咗好多孤兒。咁呢個故事咧就講兩姊兩兄妹。咁佢個媽媽咧就將個家姐個妹妹咧就送咗去孤兒院。咁、那個女仔好慘啊！點解要我送去孤兒院咧？那個男仔冇送去孤兒院。咁、然後咧，又因為嗰時咧，實在咧，上海真係已經係冇辦法去，因為經濟好差，同埋好多天災，冇辦法照顧呢批嘅小朋友啦。於是就將佢送咗上去內蒙古嗰度，因為內蒙古就好偏遠啊，同埋地方又大啦。咁相對嚟講，係個條件係可以幫到呢班小朋友嘅。佢嘅故事就係講呢個大咗啦，呢、這個哥哥佢好想佢媽媽已經絕症，好想上翻去內蒙嗰度揾翻個妹妹，幾經一路揾，最後揾唔揾到咧？大家去睇啦。咁我點解會有興趣講？其實幾中意睇呢一啲電影嘅，包括以前《歸來》啦，又係講緊嗰啲嗰個年代嘅，就係張藝謀導演同埋巩俐做嘅。咁幾中意睇呢啲戲。咁今次睇第一個咧，就係香港人拍嘅呢啲類似《黃土地》呢類咁嘅電影咧。咁我覺得係有唔同嘅。不過我自己都係喜歡睇翻國內嘅導演拍翻呢一類嘅電影。 點解咧？ 嗰、那個第一，我覺得咧 個味道啊， 有疏離嘅。因為如果譬如話舉例，你真係一個上海人，你親歷其境，你知道當時嘅情況咧，我覺得拍出嚟嘅味道咧係唔同嘅。 你覺得有少少水土不服嘅感覺係咪？ 係冇錯， 即係水土不服嘅不服，係啊會㗎，因為佢根本唔知係啊，佢揀 即 係 等於國內導演佢拍唔到香港，譬如話九龍城嗰啲情況拍唔到嘅。拍唔到就係拍唔到，譬如話佢拍旺角女人街話嗰啲繁華，我自己覺得咧嗰陣味咧係爭少少。 佢睇個角度唔同咯。 係啊係啊係啊，或者你個感情深定唔深啊咁樣樣係有少少分別嘅。不過我都建議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睇一睇、由香港導演拍嘅國內電影。 係， 多謝推介。 哇！今日我哋四套電影都好唔同喎、 啊，好唔同啊， 係啊。 系啊，但我有睇你嗰个第三 集，系啦，真系冇谂过噶。 好啦，十二点后熟女关注组，留意留意。 像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记，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望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癫，心笑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 长伴侣，能团聚一晚，趁风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刻，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 中午十二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啊，廿四度嘅温，相对湿度87%。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嘅东风。未来数天大致多云，有两阵嘅骤雨。星期三天气会稍凉，亦都随后数天风势较大嘅。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nice 卫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哋只是关注我哋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是 风骚坏 姊妹， 我哋有彭茂老师， 有彭茂老师拜人仔，好 bad 啊！我哋今日， 梗系 bad 啦！你睇我哋着晒情侣装， 系啊， 衬衫。 嗱，我就影咗张相嘅，系啦，咁我就一阵间我会摆翻喺我哋嗰个就系风骚 坏 姊妹嗰度， 系一样 嘅， 两个嘅颜色， 一个先一个，一个系啊，跟住你哋两个今日着咗情侣装啦，系啊， 姊妹装 系啦 ，OK 嘅， 姊妹装。 系啦，姊妹装 ，OK， 好啦，咁我哋一嚟嘅话，当然我哋要先睇睇嘅就系我哋嘅哦，马家姐， 马家姐， 马家姐欢姨啦，正啊，咁啊，究竟即系 我真系。今日我就有少少保留，可能我都要请你食饭。 你个个礼拜都应该有保留啦。 你应承咗， 因为其实佢 个 deadline 冇错， 佢自己仲要唔记得咗。 系啊，仲要系佢自己 set 咗个 target， 希望可以减到几多。哇，马哥真系，马哥真系好大件事，佢个样好得人惊，好似无面男啊而家。好啦，咁究竟系比上个礼拜嘅话，佢系肥咗啊，定系瘦咗咧？条腰系阔咗啊，定系系啦？哇啦！咁啊，就系因为好明显咧，佢而家咧就喺度吸气，跟住唔唞气嘅，冇错。希望可以咧就可以瘦啲嘅。头先佢嘅说话嘅话系啦，睇你个样子我知咩事啦，bad girl。好，今日系 十几咧？ 三十八 九啊？ 唔系啊嘛？ 反都烂咯！ 我哋而家直播室所有嘅人咧，个样都系一样， 你 系反眼， 佢要求再度多一次， 冇得俾佢，你自己嚟，你头先已经缩肚啦，唔可以俾佢自己度咯， 系啊， 三十九啊， 三十九啊， 你好 bad 啊， 你自己度咁样分分钟四十， 冇上好讲啦。 我想问一下佢就系上个礼拜佢做咗啲咩嘢咧？嗱，我都话噶啦，因为佢话佢声称自己嘅半月板咧系受伤，所以咧佢又做唔到运动。 系， 咁跟住我亦都话啦，就系话佢应该会借啲耳咧就会大吃大喝，同自己讲：，哇，我嘅嘢咁样，我要食多啲嘢，希望我自己可以咧快啲好翻。 我冇咁讲啊，哇，食多啲嘢，我冇嘅，真系冇啊。 但系都变得39 冇咁讲，但系有咁做咁。 真系坏姊妹，成班系， 我哋就系啲坏胆怪神啊！ 我想摆脱你哋， 搞你啊！点解啊？ 唔知 有冇讲俾你听？你上个礼拜做过啲咩啊？就 系 因为咩都冇做过， 唔系真系受咗伤之后，我星期二晚受伤嘅，咁、我星期三四都真系喐唔到，好辛苦。我有冇出去啦，同埋因为我惊又落雨咧，我更加唔想呢个线 啊， 惊线系啊系啊系啊。喂，我想有样嘢请教你啊，我真系好怀疑得唔得啊？我啱啱睇一个报道咧，佢就话咧。喺日本咧就兴将啲叫做药水胶布啊，黐喺个鞋底嗰度防线。 边个教你噶？ 唔系我睇系啊， 防线啊？点解要用咁嘅方法防线？ 我唔知啊，即系如果对 鞋防线啦，点解？ 佢话 多此一举， 系咯。其实我觉得我你唔使望住你嘅 Honey， 你嘅 Honey 系点样都好都会支持你嘅。 盲目支持， 我唔系好信，全部唔紧要啦，我真系有， 你可以自己做个测试咯，系啊，都话翻俾我哋听都得， 话冇啊，打到佢一嘭嘭咁样，一嘭嘭啊，喂喂喂，咁食嘢方面嘅话系因为 我系乖嘅，我真系检点嘅，点解你用检点呢个？ 因为咧， 因平时唔检点咯， 佢写咗菜增加中， 系增加有 增加， 我寻晚就都有食一扎菜， 系一扎系一小扎定 唔系 一大 扎， 一大扎。 一大仔有 生 菜、 生 糖生菜同埋白菜仔， 系，但系咧我又 食两条， 唔系一扎 一扎嘅，即系半碗啦，起码 有冇啊？ 有一碗都有， 哦一碗咁几好嘅，呢 个 做得好嘅， 碗仔 系，咁但系咧之前有提过话，如果你食饭嘅时候咧，你因为减肥当中咧，啲根茎嘅菜，即系譬如莲藕啊。你有黑豆啊，你有莲藕黑豆鱼汤，咁啲渣都食埋噶嘛？ 系啊，淮山鲜淮山， 咪就系咯，叫你个饭份量要减翻啲噶嘛，你又唔记得咗啦。 嗯 ，OK， 哦，因为食咗根茎嘅嘢，所以其实饭量就要减翻 嘅， 即系嗰啲薯仔啊、芋头啊、 薯仔、芋头、番薯、粟米， 系 啊，系 啦，你就当如果你食咗呢啲嘢嘅话咧， 就 即系等于食咗碗饭， 系咪啊？咁 南瓜都系， 系啊，都系属于即系淀粉质嘅。 我想问下，节瓜、冬瓜唔系啦吧？ 系节瓜、冬瓜唔算系淀粉质，系啊， 因为 texture 唔同啊嘛。 因为佢 水分高 上面， 系啊， 系佢喺树上面。但我头先讲紧系根茎，佢 系 泥 土 里面，就两件事咯。 咁所以马家姐，即系你嗰即系琴晚嗰个饭咧，就可能食一两啖咯，因为你有莲藕啊，有豆类啊，系啊，即系讲过你又唔记得，你罚抄肯定又冇罚抄两个礼拜前。 我觉得应该要打咯， 系啊。 其实应该是要咁先至会记得，系啊。即系应该要咁样啊！即系我哋应该唔好睇， 要记住。 系啊，但系佢就好冇记性。 系啊，即系每次做少少咯，唔使一次过做十样嘢。佢每次做到一样嘢， 唔系因为佢已经停咗冇做运动啦嘛。咁系咪应该系喺食嘢嗰度？佢应该系减量啲啦，啱唔啱啊？ 系 系咯， 系啊，系。 即系其实系出入方面嘅话，你攞个收支平衡啫嘛。 系啊， 两样嘢都唔做嘅时候，就变咗39咯。 系啊，同埋蒸鱼又食几大条蒸鱼先？ 咁大条。鲨鱼咁大条， 蒸唔到， 好难讲。你剁开佢， 食咗几十嚿， 我食嗰个叫咩鱼话，真系扁嗰只咧。 系鱼唔系惊嘅咩？ 鱼系 O K 冇所谓噶嘛， 唔 惊噶嘛，系 嘛， 系咯，食多啲都唔紧要噶嘛。 因为佢个有个问题就系蛋白尿啊嘛。 哦，所以嘅就系动物嘅蛋白，唔好食咁多。 鱼都系蛋白质嘅一种， 系。 即系虽然佢 吸 收成分菜唔系蛋， 系咯，即系你肉有冇有啲咩唔系蛋白质？ 鱼系蛋白质嘛，我要解翻释翻先。 佢又以为一只咁四只脚嗰啲先叫做有蛋白， 鸡嗰啲四只脚牛啊猪啊嗰啲 系啦，鸡因为两只脚所以冇。 鱼系冇脚， 佢嘅理解有啲问题。 因为其 实 佢都系有 心嘅， 我知。但系如果我哋唔即系我哋唔再咁 冇改变， 你又話知 佢所有字字都執得，你都要講個事實 俾你，真係要警惕你咯。如果唔係，你次次都係係完之後嗰 陣，係 啊係啊，我都覺得 鬧細路仔 就咁樣上升，咁樣唔得嘅。我哋大家都為你著急， 我知啊，我知啊， 係啊，你要健康 嘅時候嘅話，你取得呢個階段性嘅勝利，我真係 好 開 心， 係 啊！ 我哋都知係知，我都同阿懶喺度打賭，我就話我估佢應該係會失敗嘅，跟住但係佢同我講，但我唔會放棄佢咯。你知唔知其實佢已經係好多次同我講呢啲咁嘅説話啦？ 我即係希望你下個禮拜真係要有進步啦！你退步咗兩個禮拜，都要進步翻一個禮拜。係 啊， 係啊。 但係呢啲咁樣嘅情況係咪都係佢就唔想講罕見，定係其實係好正常㗎？ 都有嘅，咁但係我哋 唔會反彈，連續兩個禮拜 要揾出點樣可以幫到馬家姐咯，係啦。咁我哋而家揾出咗咧，佢菜又未食得夠啦， 係啦，生果又食得少啦， 生果食得夠啦，做得最好就係飲水食生果，係呢樣兩樣係做得最好嘅。咁其次就係我哋嘅蛋白質又超咗啦，頭先條魚咁大條啦，已經又等於即係差 唔 多。唔係 我一個人食㗎嘛。 你以後唔好食鯊魚咯，食魚仔， 食魚仔嗰啲咁 啲細條魚毛得唔得啊？你食魚毛咯，跟住你食 咁啊，點解我哋考我？ 你感覺上你覺得好似好正，你食魚毛食十條， 係 啊， 係 啊， 原來 覺得份量又多， 係啦， 係啊，又滿足， 係啦，食十條魚啊，咁樣係咪？ 我嘅魚係咁， 係啊，咁啊食飲茶就例牌噶啦，咁啊食咗一粒蝦餃、黑毛豬腸粉， 佢話啫， 咁細緻嘅， 好細，食咗幾條先？一條、半條， 咪係咯。 几条啊？ 哦，咁 OK 嘅， 一半一半，一条嘅一半， 系啦，茄子一嚿，咁啊得三样嘢， 系啊， 三粒，你饮茶你食呢啲嘢，你 有 冇吹水 噶？讲真嘅， 讲真， 你买碟菜 冇，因为我饮茶唔嗌菜， 哦， 街市个菜仔都叫我千祈你去食饭唔好嗌菜， 点解啊？ 都 话碟 菜90蚊，系啊，你喺我档口买啊， 你先带去嘛， 15蚊已经一斤啦。 系啊，哦 ，OK， 即系如果你饮茶嘅话，因为你觉得系嗰个， 咁你有冇补翻先？夜晚个菜食， 夜晚有咯， 系啦，我哋 咪有咯， 系啊，你话食一碗，我哋要求系碗半啊嘛，咁你成日咪又争咗半碗咯，所以即系鼓励马家姐，你去饮茶唔嗌菜嘅时候，你嗰一日都要补翻足够， 等于借钱一样系嘛？你唔好以为嗰阵我今日我借咗5蚊，但系其实你日日都借5蚊嘅话，你就变咗好25蚊噶啦。吓，件事就 系 咁样咯。 借钱事咧， 即系个 concept 系 一样。你而家 讲紧嘅就 系 收入与支出啊嘛， 系 嘛？其实呢个系一个 concept 嚟噶嘛。 我哋一 个礼 拜， 你 一 个礼 拜嚟计嘅时候，你唔好谂住度嘅时候个缩一缩个肚 啊， 有 系 咯，头 先 就 好 认真 喎， 佢缩咗好平， 我梗系知啦， 跟住跌佢就放翻出嚟。 你做乜要指人啫？ 我冇啊，佢手冻冰冰。 其实我怀疑39，其实佢已经缩咗噶啦。 Sorry， 我讲紧你个肚啊，我唔系讲边度。 系啊， 嗱，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其实咧，你去都系嗰样嘢嘅啫，系咪？其实都系讲紧嘅就系你嘅蛋白嘅吸收啦， 系啊， 仲有嘅就系系啦，蛋白质嘅吸收啦，仲有就系话食菜啦、 粉啊、面啊、过多， 冇错。咁啊，同埋嘅就系食菜啦，同埋要食生果啦， 系啦，生果就 OK。既然佢话生果食得咁醒，我又考下。咁你讲十样生果出嚟， 香蕉、橙、西瓜、提子、苹果、芒果、菠萝， 仲 有 仲有三样，仲有三样，仲有三样，得噶啦，得噶啦，仲有咧， 荔枝、车厘子、 车厘子、 士多啤梨、杨桃。 哇，好好， 好好啊， 非常 系啊，好好， 突击测验都系， 冇错， 证明咧做得好。 系啊，马婆婆，马婆婆，我哋会送翻啲嘢俾你啊，马婆婆，好好啊，系嘛，系啊， 使唔使讲多次？ 唔使。嗱，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亦都有听众咧，就话希望阿懒咧都会讲讲有关于咧，就 系 话水果方面，因为有好多人可能咧都有呢个体重管理啦，又或者就有啲嘅慢性嘅疾病啦，佢都会担心。 冇 错，冇错，即系嗰个升糖指数嘅话，水果又会系点咧？咁我就专登要 pick 呢一集同大家讲下嘅。 系啦，咁生果咧，我哋系需要食嘅，因为佢除咗含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咧，其实维他命 C 都好丰富嘅。咁你话食嘅份量系几多咧？其实我哋建议即系大约咧系一日系两。 份左右啦。咁点样为止一份咧？一个中型嘅生果，譬如一个中型嘅苹果啊、橙啊、梨啊，就为止一份啦。咁、如果你话切粒嘅散装嘅，即系一粒粒细嘅，点样为止一份咧？就系、是、我哋碗半碗，即系300毫升嘅碗半碗系为止一份啦。 即系饭碗 系啦。咁、如果咧 多咗， 系一碗其实就系两份啦。 一碗已经系两份噶啦， 系啊系。 哇，咁我话 我啲碗系咁样， 系啊 系啊， 一个饭碗 啊，系啊系啊系。 哦， 咁 我想问，对唔住，一条香蕉咧？ 一条香蕉，如果你系即系中，唔系咁长嗰啲啦，咁样就大约一份咯。如果长啲都差唔多两，你唔会咁长啦。 即系食一条香蕉已经系两份啦。 你当佢你细啲嗰啲一份啦， 即系超市嗰啲咯。 超市嗰啲你当份半啦，可以。 哦 ，OK， 个份半添噶啦， 系啊， 佢其实唔系好难啫， 唔难噶， 系咯，食本身有啲都唔难 嘅。 咁但系 饮 果汁就系一个弊病啦，有时我哋觉 得果汁唔健康。 系，咁如果我哋要计嘅话咧，一杯当四份三杯果汁，大约180毫升咧，就已经系一份生果啦。 哦， 系啊，咁所以即系如果我哋话计升糖指数，即系食完个生果对于个血糖嘅反应嘅时候咧，我哋之前咪讲过高中低升糖指数嘅。咁、当然啦，高升糖指数嘅生果，即系高于70嘅升糖嘅时候咧，就要尽量少啲食啦。包括有三样嘅西瓜、荔枝、龙眼。系啦、啊，就龙眼干、圆肉啊嗰啲咧， 嗰啲都。唔好以為，因為真係曬乾咗， 佢 個、本來都係 啊，有啲人好中意食嘅咧， 好甜，真係好甜， 係 啊，沖水你都係覺得可 係 啊，甜嘅，即係呢三樣嘢就要盡量避免啦。 即係如果係即係對於血糖有問題嘅，即係血糖高嘅就要留意，即係少食一啲高升糖指數嘅生果，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講嗰三種， 有冇啲比較好啲嘅選擇咧？ 好，咁我哋低， 對唔住，我想問下咧，荔枝酸嘅荔枝會唔會有個升糖冇咁高咧？ 相對嚟講咧，就少啲嘅，就 少 啲。咁但係相對嚟講，荔枝都係好甜啊， 係、 啊、 okay ， 西瓜都係，係啦，因為西瓜其實佢水分係好多。 你唔好呃自己啦，唔通你食緊個酸嘅西瓜咩？Next 係 冇理。 低升糖指數嘅生果，我哋有橙啦、蘋果、 okay、 雪梨。提子、奇异果、沙田柚同埋士多啤梨。 提子 系啦， 提子都系低， 系属于低嘅。第一个 好甜噶， 系啊。咁有啲系相对嚟讲系甜啲嘅，即系佢总括嚟讲啦，系啦。咁中升糖指数咧，即系升糖指数56至69啦，就包括蜜瓜、香蕉、木瓜同埋芒果嘅。 蜜瓜 系啊， 蜜瓜好甜噶， 系啦。咁 绿色又好，黄色又都甜， 都甜系啦。咁所以我哋系讲紧个升糖指数。即系你食完个身体个血糖嘅反应系最重要嘅，系啦。咁你话惊系摄取过多嘅糖分嘅时候，因为我哋嘅游离糖系唔包括生果嘅，因为生果系天然噶嘛。咁、所以我哋更加担心就系你去饮嗰啲即系汽水，饮嗰啲即系甜嘅饮品，嗰、个反而更加担心咯。咁、我哋讲咗系啊，即系生果 健康啲系咪？ 除咗膳食纤维啦、钾质都系好重要，帮助控制好个血压啦。 我知道 系啦， 香蕉啊， 系啊，冇错啦，维他命 B 啦，帮助即系细胞嘅新陈代谢啦，维他命 C 啦，即系等我哋啲皮肤比较 蓬 蕉啦， 系蓬蕉，咪用蓬蕉嚟形容， 系弹得比较 蓬蕉系另一样嘢， 蓬蕉好咁嗰啲， 哎呀， 系啊，同埋 B 同胡萝卜素啦，咁啊，即系当然对我哋只眼系好啦，咁样系啦，咁 有 啲迷思有，食生果咧会唔会是否提啊？系啦。咁食生果系咪饭前食或者饭后食咧个吸收更加好咧？ 饭前食 系 佢，我觉得唔系， 好叻啊！ 系 啊， 真系噶，饭后食啊， 其实咧饭前饭后都得， 系啊。我覺得係啊， 佢真係醒咗啊，係咁。其實因為我哋嘅吸收功，即係消化系統啦，主要去到即係吸收營養嘅時候，我哋條腸咧其實係好長嘅，即係有6米咁長嘅， 哇， 係啦，即係拉出嚟有6米咁長嘅，咁所以 拉佢出嚟打。 即系我哋即系做嗰啲实验系会嘅，会攞啲尸体咁样嚟度噶嘛，系啊， 咁我咪明咯。 咁吸收个即系范围个面积咧，其实可以去到30平方米，即系320尺噶。咁、所以即系你吸收个份量，你唔系话即系饭前饭后会有唔同咯。咁、所以即系都系可以留意翻嘅。咁、会唔会系食生果系朝头早食比较好呢？ 我觉得唔系， 唔系，唔系， 非常 应该唔系 答得啱嘅，系啊。咁啊，好简单就介绍一个 雨乐加里嘅食谱。 好啊， 系啦。咁啊，雨乐咧就有丰富嘅，即系我哋讲嘅蛋白质啦，同埋咧呢个益生菌对条肠系好嘅。咁、我哋加埋里咧，咁里又属于低升糖指数嘅生果，咁可以切粒捞落一啲冇加糖嘅雨乐，即系希列雨乐，即系蛋白质比较高 嘅 优质。 系啦，就唔好有嗰啲古灵精怪味道加落去。 系啦，咁捞埋一齐当一个小食都可以嘅。咁、马家姐可以试下咯。 下午茶好啊， 早餐得唔得啊？ 早餐嘅话咧，如果有啲人未必想食冻嘢，系啦，咁就系啦，系啦，咁啊小点会比较好，可以增加钙质同埋膳食纤维，都系一个好嘅小点嘅选择嚟嘅。 明白晒，好啦，咁就希望下个礼拜嘅话，你话诶，但系应该系咪过咗佢嗰个？ 是他自己 set 个 deadline 是4月24，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 set 的，是啦，咁我哋都要继续努力嘅，为咗马家姐嘅健康。 下个礼拜再见，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办学团体明爱辖下分别位于东涌和南区的中学明年合并。南区明爱胡振中中学校长欧海健表示，部分家长和学生担心路程较远，校方会提供校巴接送和交通津贴，亦不会减少老师人手。他说东涌的明爱德是东涌的明爱华德中书院，是开办高中课程的直资学校，将来就会变成津贴中学，以中文授课。由于有外籍学生，会开办英文班。有老师说会到东涌教书，又认为由同一团体办学，合并衔接应该很快。有学生说由于东涌的校舍有很多设施和活动，即使要花更多时间上学，亦决定接受新安排。正在大湾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云巴建造轨道所需空间较少，地形较为狭窄的环境可以考虑使用。对于本港引入云巴可行性，他强调持开放态度。土力工程处前处长、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东九龙是高度发展区域，地面和架空的空间不多，地底空间就非常昂贵。他强调，无论系统如何环保和创新，都要有足够空间建造。即使系统是架空，始终要考虑如何有效将乘客由地面运送上架空系统。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盛表示，东九龙居民一直等待铁路系统回应坐车难和塞车的问题。云巴建造空间小，车卡灵活，建造时间亦相对于重铁有优势。九龙城区议员张景芬表示，曾经联同其他议员考察云巴，认为可以研究在启德引入连结重要地标。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在北京召開，反間諜法修訂草案提請三審。央視新聞報導，草案進一步完善關於網絡間諜的規定，明確網絡間諜的行為方式。報導說，網絡間諜的行為方式指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實施或者指使資助他人實施，或者境內外機構、組織、個人與其相勾連實施針對國家機關、泄密單位或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等的網絡攻擊、侵入、干擾、控制、破壞等活動。新西蘭東北部黑馬德克群島附近海域發生7級強烈地震，美國地質勘探局將強度由原來 7.3 級修訂為 7.1 級，震源深度由原先10公里修订为49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一度发出海啸警报，之后表示地震已经不构成海啸威胁。地震在本港时间上午8:42发生。黑马德克群岛位于新西兰北岛东北大约900公里，岛上没有常住居民，

我叫阿文啊，花名又怕丑仔，因为咧我自细又好怕丑啊，尤其见到陌生人啦或者异性咧，我就会谂嘢都讲唔到嘢，仲会成块面都红晒。 我叫阿玲啊，有啲人咧叫我做哑铃啊，因为咧我好怕丑啊，尤其是系我见到啲男仔嗰阵嘅话咧，我唔识讲嘢噶。 到底佢哋嘅爱情故事会点样写落去呢？到底呢个小妹妹同呢个小弟弟最后可唔可以修成正果呢？就要密切留意第二集，我哋两小无知点样发展落去。 面前呢个女仔交换咗电话之后，就有一个人行去搭车了。其实咧，我本来好想问佢，其实你而家得唔得闲噶？不如我哋去饮嘢咯。但系你知啦，我啲咁悲观、咁怕丑嘅性格，我又唔敢开口。我真系好惊佢问翻我做咩饮嘢啊？我真系唔知点答，所以唯有怀住好唔舍得嘅心情同佢讲拜拜。 佢同嗰个男仔咧交换咗个电话之后咧，佢粒声唔出啊，佢揼低头行咗去。其实咧，我好想问佢噶，不如我哋一齐去公园坐一阵啦。但系咧，我太怕丑啦，唔知道点开口啊，唯有望住佢喺人群之中消失咯。 行到火车站，我真系忍唔住啦，我唔可以再咁怕丑啊，唔得，我一定要打电话俾佢啊。 我突然咧又谂起咧，我家姐同我讲啊，女仔咧要主动啲噶，唔可以等男仔开声噶。于是我就决定打电话俾佢咯，佢应该唔会行得好远噶啫。 唉，点解佢电话打唔通嘅？ 佢个电话都打唔通啊！ 哎阿仔啊， 点解 你喺我翻嚟之后好似冇嚟心机，好似话打败仗啊？ 因为我头先遇到个女仔啊， 吓系咩？靓唔靓啊？靓唔靓啊？ 佢咧就好似一朵白菊花咁纯洁， 白菊花 又好似一阵秋风咁飘柔， 秋风 啊，又好似一朵彩云咁遥远 啊。 其实你明唔明我讲啲咩 啊？其实我梗系唔明啦，我真系唔明你讲咩。咁我问你靓唔靓？你又风又云咁，佢即系靓唔靓？系咪即系几靓 啊？系啊，真系几靓。 咁你讲一啲人话啦，你话靓咪得咯？咩彩云啊，咩秋风嗰啲，我唔明啊。你咁唔好咪先，有冇问佢攞电话啊？ 梗系有啦。 咁咪得咯，你咪约人出街咯，食饭、行街、睇戏呢啲嘢你识噶啦。你唔系要我教 系 嘛？ 唔系啊，我唔敢问啊。我惊咧，好似唔系咁好啊！你知啦，啱啱识啫嘛，咁就话约人哋去街啊！ 我哋有 句 说话，呢叫打铁趁热。当年我就系咁追你阿妈追到嘅。 嗱、啊，老豆，你成日讲我自己咁劲啊嘛，咁因为咁啊，你帮我约佢啊，得唔得啊？ 吓，我帮你约佢？ 系啊， 你有冇搞错啊？约女仔呢啲自己嘅事嚟噶嘛？点会叫老豆帮手约？你笑死人啦、 啊！唔系啊，老豆，但我真系唔知一开始我应该点讲啊？ 咁咧，咁咧，咁咧，嗱，你打俾佢、啊，你开住个 speaker， 咁我听到佢讲乜，我就喺你耳边细细声教你点回应，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咁快啲打啦，快打啦！ 而家 梗系而家啦，唔通出年咩、啊？十年后好唔好？打啦！ 我又紧张啦！你等我攞个电话出嚟先啊！ 哎呀，真系快啲啦，快啲啊！我等紧你啊，喺厅嗰度嗱，出嚟啦吓！ 一家子。 哎，整乜鬼啊？等阵，帮我拉翻嗰条拉链先。 边条啊？ 后边嗰条。 爆咗咯！你个肚腩太大咯。 拉上去啦！ 啊，你靠边？靠边？靠边？ 呀！啊，得啦， 得唔得？ 哎，做咩啊？有嘢问啊？系嘛？问啦、 啊。家姐啊，我今日咧喺学校度遇到个男仔喎。 啊，佢仔你啊？咩样噶、啊嗯？小心啲啊！佢、啊、有冇约你去边啊？啊，使唔使我陪你去啊？我话你知啊，未够三个月咧、啊，你啊咪鬼俾佢掂你只手啊！ 你冇讲呢啲嘢。 如果唔系啊，家姐就系咁衰啊啦！ 我知啊，我就抵住你，我就唔惊啊，好似你咁、 啊， 我都学你，我 千祈唔好学啊！ 喂啊，你唔好一卵嘴咁讲咁多嘢啦，佢都冇约我去街。 唉，我见你个样咁紧张咋，咁你想讲咩啊？ 我想话咧，如果咧我主动约佢去街嘅话，会唔会核突啊？ 睇下你点讲嘢嘅啫，冇人叫你问佢，啊得唔得闲啊？你可以俾啲牵示佢，提示佢、哦，暗示啊。 哦， 好闷啊，搵人陪啊，识做咧、 啊。要用啲咁嘅声噶，不如咧，你扮系我，你帮我打俾佢。 吓咪啩？我把声咁 sexy 啊，同你把声唔同噶噃，你知唔知啊？好多男人啊，都话我把声好好性感。 系啊，话你把声好似迪娜。 你把声啊，成个妹妹仔咁，穿煲啦！你即刻打啦，唔打？ 系啊，我唔敢啊！ 喂，咁你点咁细胆点细男仔啊？ 死啊！手机 啊！咩嘢啊？ 系啊，一讲曹操就到，佢打你啊！ 你听啦，你整咩惊啊？系啊，快啲啦！ 喂！ 电话打通啦，打通啦，老豆，我讲咩啊？我讲咩？ 你唔使腾晒街，你同佢打招呼啦！ 打招呼，即系讲咩？唔得，你帮我讲啦！ 攞嚟！喂 ，hello！ 喂，有个好恶嘅男人啊！家姐，你帮我听啊！ 系你咁鬼冇用嘅，咩男人我未见过啊！俾你激死啊！喂！ 哇，系咩？依个女仔把声咁鬼难听嘅，仲系靓。喂，唔该，阿玲啊，阿玲啊。 喂，佢家姐啊。你边位揾佢？ 你冇事系嘛？你系咪屎急啊？其实我姓陈嘅，系我仔想揾佢、我仔咧叫陈大文。 哦，点解佢自己唔？哦，你讲， 你其实做紧乜嘢啊？你手个衰仔冇鬼用咯、啊，咁怕丑。 哦， 喂，阿五啊，请问阿玲喺咩度啊？ 喺度啊。 乜你可以叫佢嚟啊？你唔好五五啦。 佢哦，佢好怕丑啊。 咁点算好咧？喂阿五啊，其实咧我仔想约佢街，不如咁啦，佢哋两个都咁怕丑，嗱我同你安排佢哋见面，咁唔使佢哋倾啦，好嘛？ 咁 好嘛，唔好五啦，我讲啦、哦、就呢、个礼拜六晚啦，七、点系嘛，嗰间叫咩 A B C D E F G 餐厅、哦、啊，不见不散，好嘛， 哦， 好嘛，唔好五啦，讲完啦，到时见啦啊， 拜拜。 老豆点啊点啊，约唔约到啊，约唔约到啊？ 家姐，佢讲乜嘢？系咪约我啊？ 哇！诶、欸，阿仔， 用咩啊，老豆？ 拜山啊！你着晒成套黑西装嘅，哎呀，做咩啊？ 谂住黑色好似斯文啲啊嘛。 唉，俾你激死啊！边有第一次女仔去街着黑西装？唉、 哎，是但 啦，是但啦， 我行啦，老豆。 唔系唔系，加油啊！嗱，记住唔好咁怕丑，主动主动讲嘢，知 道啦，老豆、啊。拜拜。 哦，掂晒啊！你睇下我帮你化个妆， 哦哦，靓啊！哇，我觉得好似一个人啊！ 系啊，似边个韩星啊？ 唔系啊，阿梅。 点啊？阿梅定阿梅？ 边个人冇画到我哋块面都红咕噜咁样噶？ 嘿，你识乜鬼啊？咁年轻啊，快啲行啦！第一次冇迟到啊！ 喂，做咩事啊？吓？喂，唔系啊，隔篱唔喐嘅喂，我唔系咁黑仔啊，而家先嚟困添，喂唔得啊，我出面有冇人啊？喂！放我出去啊！我要捉女朋友啊！我唔自得到噶，有冇人听到啊？救我啊！唔该。 等咗一个钟都唔见人。原来佢一个咁认真嘅男人，啊，我真系好伤心啊！ 唔得，我只有成个钟，唔知佢走咗未咧？唔得唔得，我要即刻跑过去餐厅，我同佢解释啊！等我。 沉默过后，令我不愿再说话。长留你陪我，陪着上斜坡。街灯已欠约，照你脸上，睇到你怨恨我。我冷着面，无力的发问，你怨什么？ 从你这样共你讲着晦气话，藏在你怀抱，情焰透红火，火中你我流过热汗，彼此也快乐过，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再讲清楚，重新再开始过，这是你心愿，长路但愿再陪我，明知我舍不得，明知你爱恋我，这是对的话，抱紧我。过后令我不愿再说话，长路你陪我，陪着上斜坡，街灯已艳阳，照你脸上，睇到你怨恨我，我冷着面， 无力的发问，你怨什么？ 从未这样共你讲着欢喜话，曾在你怀抱，情愿透红火。火中你我流过热汗，彼此也快乐过。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 能否再讲清楚？重新再开始过，而这是你心愿，长路但愿再陪我。明知我舍不得，明知你爱恋我，而这是对的话，抱紧我。 两小无知，第二集经已播放完毕，要知后事如何？ 佢有嘢冇俾阿车撞亲咯、 啊？咁你就留意下就 啦。 家姐， 帮我拉翻条拉链咯。 你输咗啦， 拉唔到咯就系。 我知啊，你可唔可以请大家食饭啊？ 冇问题咯。 系、yeah. 咪真系先？ 系啊， 冇问题啦。 由佢自己 set 几个 target。 好嘢，有嘢食。听朝十点再见，拜拜。 你被爱灵魂爱，即使你有别人等待，你别离开，别离开，若前来，请不要问其实这该不该。如狂风吹吧，像浪与海，如浮沙卷吧，别要分析，要预料长夜无尽。 Party 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